好，听过呢首歌就嚟自 Massive Attack 嘅 Special Cases， 一个特别事件，特事特办。 系， 好耐冇大家见面啦， 系啦，真系特事特办啦，呢个好似得一个特备节目咁样。 之前大家都有个特事特办， 冇错，系啦， 成两三个礼拜， 成两三个礼拜啦，咁啊翻来咯， 翻来啦， 系啦，咁就系啦， 咁自己嘅方法翻咗嚟啦， 唉，仲用自己嘅方法翻嚟啦，咁我就之前咧就。係啦，應該都有即係台嘅朋友啊，都有講翻，即係我係去咗邊度啦，即係有啲家事要處理，咁啊過咗加拿大啦，過咗去12日啫，其實係，咁啊前後踩住咗啲節目，咁樣就大概兩個禮拜到啦，咁所以咧過去嗰兩個禮拜咧都冇做節目嘅，咁啊但係亦都特別預告埋咧下個禮拜咧推歌亦都係冇嘅， 因為有特事特真係特事特辦， 冇錯係啊，因為我哋兩個都要去呢個處理，要喺阿 K 嘅 concert。就要做嘢嘅， 冇錯，特事特辦。 冇錯，直情嗰日就係阿 K 嘅 concert， 就係下禮拜五同禮拜六。係 啦， 咁所以咧，我哋兩個都做唔到節目嘅，除非我哋又冇可能喺嗰度直播㗎，係咪？咁所以就唔得啦。咁所以咧，呢個好似就變咗一個特別節目 咁樣， 呢個四月嘅特別節目，路漢推歌咁樣。所以今次咧翻嚟，咁所以咧一打頭炮咧就係呢個 special cases。係 啦，咪就係。呢兩日大家新聞都有留意，特事特辦啦。 係，咁啊， 我唔會嗌我自己做梁特首嘅。 係，係啦，我亦都唔會叫自己做阿周老闆嘅。 係啦，冇錯。 咁啊，係啦，但係都應該要同啲聽眾講聲先啦，因為可能聽到我把聲有啲古怪啦。咁因為咧，我都係前晚先又唔係深夜嘅，前晚八點先翻返嚟啦。咁啊，咁你知道加拿大同呢、這個我喺 Toronto 啊嘛，咁咧就同呢一度咧就啱啱啊爭12个钟嘅。咁所以而家咧就係當地嘅時間啊，朝早八點幾啦。咁所以咧其實仲係嗰啲 jet lag 未過啊。咁同埋咧即係翻到嚟咧，其實都幾忙啊。咁都冇停過咁樣啦，咁所以咧亦都瞓得比較少，咁所以咧個人咧就絕對 處於個 jet 嘅狀態， 冇錯，不在狀態嘅，咁所以把聲都有啲古怪嘅，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咁啊，係啦，講開呢個特事特辦咧，就因為呢幾日咧，就我諗都洗曬版㗎啦，就係呢個香港嘅 咩阿梁咩欣啊， 梁仲欣， 梁仲欣 係啦， 佢屋企人唔好熟， 係啦，第一家庭啊，咁就即係大鬧機場咁樣啦，就發生咗一件事啦，咁就係即係阿仲欣係 啦， 就本來翻美國咧，就應該係去讀佢嗰個 master 嘅 course， 咁要去美國啦嚇。咁但係咧就喺機場嗰幾年咧，就即係入咗閘之後咧，就發覺喺出邊就出邊賴低咗行李喎。 係啦， 咁跟住咧搞到咧，即係要 call 阿爸爸嚟幫手啦。 誒唔係嗱，唔好我爸爸去打我同佢道別。 哦 ，OK。 我女冇同我求救。 哦 ，OK。 係啦，打行李，拜拜咁樣，爸爸，但我唔記得行李 啊。即係順帶一提。係 啦，咁啊同啊咁，你俾爸爸同我係空管職員講下啦。係。咁係啦，係啊，我係啊邊個邊個個爸爸咯。 係 ，OK。 我姓梁嘅，不過我姓梁都唔定。 係啦。咁佢話。我是这个是这个乘客梁仲恩的爸爸，咁照计都应该是姓梁的。咁同埋好似话佢阿妈都在场。 对啦，我妈出面都处理緊件事嘅大闹啊，我啲报道咁讲 㗎，係啦。 咁我唔喺现场又唔知，我得人数啲。 系啦，我亦都喺網上見到有一啲嘅即係報道咧，好似係咧航空公司一個report 嚟嘅， 咁就 英文寫， 係 啦，咁就講到明咧，就係話係啊特首太太咧，即係阿龍蝦咧，就的確係有喺度即係同佢哋理論嘅，而即係亦都係即係爭拗咗好耐，而即係機場嗰方面或者航空公司嗰方面咧，亦都係有要道歉嘅，即係用即係喺嗰個報告嗰度咁寫啦，咁就變咗咧大鬧咗之後咧。就係結果真係攞咗俾佢， 攞行李，裏面有藥啊嘛，你唔食藥可能搞唔掂咧。咁我都咪體諒，主要即係裏面有藥，咁你病人食藥好正常嘅。 係嘅，但係即係我覺得咧，即係以佢個女幾多歲咧？應該20几岁啦， 因為 first degree 攞咗啦。 即係覺得讀好多書應該好明達士理嘅，照計應該 係啦。即係咧，好似話個 first degree 係 Oxford 啊，定係呢啲嘅五二咁 名校 嘅名校嚟嘅。而家去讀呢一個 master 咧，亦都係美國嘅名校嚟嘅。咁咧。一個咁受到高深教育嘅一位即係千金啦，千金小姐，年輕人真係太過即係係啦， 你貶低咗 佢身份，貶低咗身份。咁但係啦，點解咁大頭蝦咧？即係原來阿媽係龍蝦，個女就大頭蝦， 係啦，冇錯， 都係蝦嚟嘅，係 啦， 係喎一個家族。頭先講佢賴低咗一個，即係嗱佢，如果你講到話食藥咁 緊 要啊，呢啲隨身噶嘛，點解會 平時係咪有啲隨從幫佢攞？今日冇咧， 可能係。 即是似是啦，即原来以往可能出街就有成堆即系马仔啊、长床啊咁样，所有嘢帮佢即系打点好晒。 即系睇粤片啊，小姐出门读书啊，炸人好多嘢。系 啦系啦， 边你边个小姐边度拎嘢嘅啫？ 冇错，即系书童啊、丫鬟啊咁样成堆咁样。咁可能今日咧，即係嗰日即係出門咧就冇。 又即係阿媽多嘢講，小心啲阿女咁咪講得多咧，就係反制一下，影響咗情緒，唔記得攞都唔奇嘅。阿媽關心個小朋友啊嘛，佢入咗去禁區，老豆要打埋道別，咁出邊阿媽人肉見住，梗係都要好多嘢要交代。 即係道別嗰下嗰啲儀式好複雜啊。 係咯，可能係啦，咁就唔記得咗攞啦。 即係我覺得呢個真係一個大頭蝦表現。 即係靜姐嘅機場係好多人都試過，相信都唔係咁嘅大問題嘅。 係。 靜姐咁咪。正常 就攞照咧呢、這個即係因為分別有不同的 source 啦，譬如有呢、這個國泰嘅即係機艙服務員工會的主席黎玉蟬啦，亦都有根據啊即係民航機機師黎唔係黎玉蟬，唔係黎玉蟬係呢個空姐啦，嗰、那個係譚文豪 係 機師，咁亦都啱啱今日咧，亦都有一個即係機場嘅一個工會啦，即係都係 負責保安關公司。 唔係嘅，佢係嗰啲即係服總之係一個，總之係喺機場服務嘅一啲嘅工會咧，亦都出咗一個好長嘅聲明，即係講翻咧一般嘅手續係點樣嘅咧，就係、是、話如果你真係賴低咗一個嘢喺出邊，而你又入咗閘的話，係點樣嘅咧？咁就會咧，要你係要出翻嚟嘅， 係啊， 出翻嚟親身咧就望翻 check 翻你嗰件行李，係啦，確認翻係你嘅，同埋裏邊有冇多咗嘢、少咗嘢，係啦，咁樣咧先至咧，你攞翻嚿嘢咧就由頭再做過入閘嗰個手續，就係話你要 都正常， 要係啦過 immigration 同埋要安檢，係啦，你要做翻曬呢啲嘢，係 啦， 先至可以上翻機嘅。咁、那個目的係乜嘢咧？或者背後嗰個邏輯係做乜嘢嘅咧？就係話首先第一。其實是 for 你作為一個乘客 ，for 你嘅好處嘅， 係 保障你嘅，因為喂，你點知道你賴咗喺即係喺個出邊， 你俾人放啲違禁品， 係啦，你俾人放咗即係可能毒品， 大件事啦， 或者俾人放炸彈咁樣，咁就會話你噶咯喎，大佬，即係如果係就咁樣叫人即係攞俾你，咁跟住過安檢就嗱。是你喎，有毒品喎，咁樣係咪係咪你先咁樣？諗呢個係對嗰個乘客嘅保障嚟嘅，需要你出嚟去確認翻。係 啦， 咁要第一，第二咧就係都係對嗰個飛機 安 全嘅保障。因為你係一定要你確認咗啦，跟住再過個安檢， 係安全啊，睇下 有冇炸彈啊，乜鬼啊嗰啲嘢，你係貨成咯，即係飛機嘅安全啊嘛。咁所以咧，其實係一個兩邊嘅一個保障啦。 都係個好合情理，好 make sense， 全世界都係咁做緊嘅。 而事實上，因為你自己大頭蝦嘛，你大頭出去咁照計嗰個麻煩咧，其實係你需要自己去 bear 翻㗎，係啊。同埋其實都唔止佢 bear 嘅，即使係正即係經過曬啲手續，其實乘機人咧。都要 bear 你呢一個嘅即係大頭蝦嘅，因為你嘅行李可能已經寄倉嘅行李已經上咗去啦嘛，咁變咗咧，你一定要咧，佢一定要你搞掂曬啲嘢咧，上翻機咧，佢架機先開得嘅，佢唔可以賴低你，因為咧，如果佢賴低你咧，佢就要將你嗰個寄咗倉嘅行李咧，又要卸翻落嚟嘅， 好麻煩啊！ 所以其實係全世界咧都要 bear 你呢一個大頭蝦嘅責任嘅， 係啦， 咁所以咧。其實係本身就是一件麻煩事嚟嘅， 同埋當日佢唔係話靜咗喺條，即係靜喺後喺出邊有啲途人唔知見到執到咗舉報，係佢即刻通知咗佢阿媽，我借咗件行李喺度，即係佢阿媽即刻攞翻嘅件事，你即刻翻翻出嚟，即係跟翻程序攞得好簡單啫嘛。 係啦，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呢件事咧幾個層面啦，即係就首先就係我哋要了解翻咧究竟嗰個即係正常嘅程序係點樣。跟住咧，先睇下究竟佢今次嘅處理咧，係咪有一個即係以為 特事特辦， 係啦，係咪一個即係以權謀私，或者係甚至乎咧，就係話，因為你見到機跟住咧，亦都係好多嘅即係機場機管局又出咗聲明啊，咁樣嗰啲咧就係話嚇冇即係特別古怪嘅程序嘅嚇，即係正常嘅程序咁樣，究竟係唔係喂因為要就你呢一家人嚇，於是咧就所有嘅程序啊規則都可以唔理咧，呢、這個其實亦都係 同埋呢件特事特辦都上埋國際新聞㗎啦，喺 BBC 新聞都有啦，即係威啊！即係呢啲真係 好勁啫， 即係出特事啦，特事特辦國際事件喺國際機場發生嘅事， 咁又係啊 新聞啊， 因為實際上你已經出即係入咗閘之後咧，其實已經係出咗一個國際嘅國境㗎啦。嘛，即係你已經離開咗香港噶啦嘛，即係有集之後嗰片 area 其實係一個即係國際嘅 area 嚟噶嘛，咁所以咁啊，梗係要呢啲叫做七出國際啦。 即係如果即係正常地嗰個行李，如果唔係啲好緊要嘅嘢，咪阿媽寄過咯。啱你話裏面有藥，可能你個女要食藥，咁你緊張，你情有可原嘅，但係。 你不是即刻病發要吃的嘛，是不是你都是有時間去攞翻出嚟，同埋就算因為咁你而 miss 咗班機都冇辦法，咁你整乜嘢你自己 bear， 即係我哋都講咗啦。 係啊，即係我都 點解件事真係好小事，即係笑話黑質。但係你就因為你嘅處理覺得啲 冇錯， 你驚間公關公司幫你發聲明喎。 係啦，呢度又有另一樣嘢，即係有好多個層面可以講嘅。 即係嗰個主即係一個好 high profile 嘅公眾人物咁樣。 冇錯。 係啦，咁啊特首辦當然亦都有自己出嘅聲明啦。咁但係問題係某程度你家事嚟㗎嘛？但係一件家事你牽涉成為一個國際特事。 是同埋呢啲 PR 公司，我一陣再講 PR 公司嗰樣嘢啦，因為你請個 PR 公司亦都係一個即係你動用公帑㗎嘛，係咪先？ 我唔知喎，可能係媽自己俾咧，阿女自己揞錢俾咧，你唔好睇成人哋黐咁少就有錢㗎嘛。 嗯，我覺得就唔會咯。 我都想俾曬啦。 好，我哋聽嗰首歌先，跟住再繼續講呢啲，因為其實我咁呢單嘢可以有排講。 特事特辦啊， 冇錯真係。 呢一首咧，又系继续我哋呢个特事特办嘅系列啊！呢首叫做 Special Treatment。咁咧，嗰队 band 咧就啊，我都系呢个新发现啦。今日准备呢个节目嘅时候咧，都系即系发现咗呢队 band 都几有趣嘅。叫呢队 band 叫做 Marching Band， 系啦，佢个名叫 Marching Band 都系啦，真系就唔系即系唔系嗰啲打锣打鼓啊，或者系即系军即系系嗰啲巡游嗰啲 Marching Band， 佢个名叫 Marching Band。咁佢又好得意嘅，系一个即系瑞典嘅乐队嚟嘅，两二人组合。咁啊，中意玩啲。 瑞典音乐几有特色嘅，其实 系啊，佢而家都几得意嘅，玩啲即系有 indie feel 啊，同埋咧，即系alternative rock 啊、art rock 啊 feel 咁，同埋咧有少少咧流流咁样嘅，即系我觉得少少咧，好似即系有一种有啲文青 feel， 啲 pancakes 啊， 系啦， 亦都有少少即系 my little airport 嗰种嘅即系清新、清丽，又唔系好 sophisticated 咁样嗰类咁嘅 feel 嘅嘢嘅。咁同埋咧，佢啲即系我唔知系咪瑞典人啦，始终唔系呢个即系英语系母语啦吓。咁佢写啲歌词都几得意嘅。虽然呢首歌叫 Special Treatment 啦，其实亦都个内容咧有啲嘢都几好似几啱啊仲恩嘅，即系譬如佢个 chorus 嗰度都叫 Special Treatment College Girl 咁样，When asked stay quiet 咁样 ，Cannot cope with the real world cannot do 咁样咧，即系好似咧。喂，仲恩咧，好似唔係好適應到個世界咁樣，呢個真實嘅世界， 受到好保護，可能 係。係啦，又話呢個即係 special treatment college girl never grow up again 咁樣，即係好似即係長唔大咁樣，即係好得意嘅，即係食件事咧，佢啲英文嘅寫法都有啲怪嘅，你覺得好似香港人寫英文咁樣。 我覺得瑞典一個有趣的地方，我成日都去瑞典旅遊， 係 成個高文， 但 係 好貴 咯，所以係咯，嗰 太 貴， 北歐真係太貴，因為係咧，有個朋友。其實係阿姑啊，阿何思思咧，佢啱啱都喺呢個北歐旅遊翻嚟，哇！旅遊完翻嚟， 但係都 貴都好緊要啲嘢， 都貴。 即係講緊好似話搭巴士咧，係講緊成40蚊港紙嘅一程巴士咁樣，就搭即係啲咁樣嘅紙水嘅嘢嚟嘅。咁啊，係啦，呢個 special treatment 啦，呢一個咁亦都繼續講翻咧， 特事特辦啦， 特事特辦啦， 國 際新聞，因為咧，咁啊，因為其實真係太多相關嘅嘢係同呢件事有關，因為咧 解話就越不合邏輯，我覺得其實 係啦，因為咧 不合邏輯到覺得有少，我覺得有啲大話冚大話，或者佢護主嗰班人出嚟嗰啲論點，覺得哇咁都得， 即係咁先至大問題。因為嗱，我哋頭先啱啱上一隻歌嘅部分咧，我哋講咗正常程序係點樣啦，即係其實嗰個係個地勤工會出咗一個聲明，就話嗰個正常程序咁樣， 你嘅都係好簡單做到嘅嘢。 係啦，咁但係咧。跟住有一班嘅户主嘅即係嘅聲明， 官員啊、議員啊， 包括譬如係呢一個機管局， 係啦， 機管局 講嘢 就已經講咗個聲明，就話冇呢個違反嘅程序啦。咁跟住係啦，前民航處嘅處長就竟然講句咁嘅嘢，佢話為熟客提供服務冇問題， 熟客自己有， 係啊。可以唔跟程序啦， 熟客嚟到得啦，照舊。 好啦，到而家即係頭先嗰位係前民航處處長林光宇嘅講法。好啦，到而家嘅民航處處長羅崇文就話咩咧？行李不一定要隨物主安檢喎。哇！嗱，頭先我講過啦，即係我作為一個 layman 啫，即係純粹就唔係啲民航處處長，亦都冇喺民航處做過啦。咁但係喂，正常嗰個邏輯都係話，喂呢個係保障嗰個乘客嘛，大佬啊，即係。我即係如果你即係調翻轉啦，譬如我入嗰集，我真係賴低咗一件嘢，我都會想自己去攞翻嘅。係 啊， 一陣唔係，因為如果你幫我攞，跟住經過安檢抄到 有 違禁物就賴我嘅時候，咁係咪即係我就會賴嘢咧？係 啦， 我係咪會即係被控運毒咁樣啊？舉個例 好大鑊 嘅 真係，因為 咁呢個係保障我噶嘛。係 啊， 咁所以就話點解？ 或者入邊有啲緊要俾人攞走咗件嘢？係 啦，係啦。又或者係啦，即係如果係嗰袋嘢，跟住過埋安檢嚟到我手嘅時候，發覺唔見咗嘢，咁跟住我就會賴，喂係咪你攤咗我嘢啊？係 啦， 我又會賴翻個，即係可能係賴翻機管局或者嗰個當中可能嗰個航空公司嘅職員嘅喎，可能或者係嗰、那個機管局嗰個職員老笠嘅喎，攤嘢嘅喎咁樣。喂，呢、這個亦都保障係雙方， 其實大家互相保障係最 fair 嘅事。 冇點解你真係可以話係即係行李不一定隨物主安檢？嗱，呢、這個不一定咧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梗係啊！ 咁即係乜嘢咧？係咪即係話你嗰個冇指引嘅，或者冇一定嘅程序嘅咧？又或者係有指引，不過咧就可以隨便咁樣去即係唔跟呢個程序去做嘅咧？ check in 我未到。到時我嘅朋友 book 攞人哋 check in 咗先都得咧，咁 個味道。咁朋友，咁唔介意你咪我朋友味道。 嗯， 文航處長話得嘅，唔需要，唔一定要跟。 咁唔得啦！你 check in 嗰陣你要 check passport 啊嘛，大哥啊，係咪先？即係呢啲常識嚟嘅，竟然係出自呢個即係羅呢個即係文航處處長。好啦，咁到 同搭過境巴士差唔多啫，咁寬鬆其實 係啦。仲有呢個黎棟國啦，保安局局長就話冇違反呢個國際安檢嘅程序嚇，咁就唉，即係一個二個都走出嚟咧，咁樣去即係出聲明去護主， 即係不能話件事係好少嘅事嘅，但係你即係哇，你嗰啲護主將件事變榮升到，即係你香港第一家庭變咗香港人嘅事嚟噶， 係啊，因為點解係啦？點解會係即係嗱？本來你話係小事一則，誒佢哋嘅家事賴低咗嘢，咁你處理翻， 好簡單。 即係你一係個處理就係，咁你唔好攞翻啦，你叫阿媽寄俾你。係 啦，如果有約嘅，咁當然你要出攞啦，即係咁緊要嘅嘢，係啦。 係啦，即係同埋應該即係正常嚟講，如果咁緊要嘅約，梗係 隨 身 㗎啦， 嚇 啦，唉，龍蝦生個大頭。 唔係咯，咁即係冇可能咁樣噶嘛。咁一係你就係啦，唔好攞啦。即係叫即係阿媽或者阿爸爸或者啲侍從咁樣去，即係用另外一方法去處理咗佢，即係寄啊定點樣都好啦。好啦，一係你又跟足程序咁樣去做。而家就係話個問題就係你想唔跟程序， 即係想用 跟住阿爸爸就打個即係係啦，爸爸同人同啊同機場。 了解 一 件事， 即係航空公司嗰啲職員講喎，了解一件事， 了解一下。 跟住媽媽就喺出邊咧，就喺度同人理論， 理論係啦， 搞到咧即係氣氛好緊張，仲要人哋要多番道歉咁樣。咁人哋點解要道歉咧？梗係過程之中你梗係講話，你知唔知我係邊個啊？咁樣正常，梗係咁樣啦嚇。我係啊第一夫人喎，嚇我係呢個即係香港少年軍嘅總司令嚟喎。係 啦， 係咯，即係我係呢個即係紅十字會嗰啲乜鬼 啊？一扎嘢 係啦，一扎咁樣啊，係啦，我係龍蝦咁樣。即係咁，你梗係有一啲咁樣人哋先要去咩啦，去道歉啦。咁即係話你係咪有意圖？ 前線工作人員真係有冇程度上你都受 你？即 係 話你，即係話你試圖行使特權去繞過一啲既定寫好曬嘅一啲嘅程序規則。咁呢一個咧就唔係純粹你家事嘅問題啦，而係話你用你一個特首嘅特權去繞過去 override 一啲嘅即係寫好咗嘅一啲程序，即係其實係某程度嗰啲係法律嚟嘅。咁即係話唔係法治咯，人事 override 法治咯，而家即係話呢個就唔係你一家人嘅問題啦，呢個就係一個香港人嘅問題啦，就關乎到香港究竟喂，等於又係王維基嗰句，究竟法律大乜乜大，淨係特首大？而家就係咁樣，又係呢個問題，而家就係話係即係特首大喎，即係咁呢個就變咗真係係啦，係一個香港人嘅問題啦。仲有另外一個香港人嘅問題就係話佢哋咧。由呢個特首辦又出咗聲明啦，嚇講咗即係有幾點咁樣嘅聲明嘅， 跟住有公關公司啊代下 咁點知咧，就後來又俾人發現咗咧，佢嗰份成份嘅聲明咧，就係咧即係直情有封相嘅，係成個聲明咧就由呢一間公關公司嚟 draft 咗， 就俾阿馮偉光， 就 email 俾阿馮偉光，馮偉光嘅 email 就 forward 添咋。直接啊 forward 俾阿梁特首，佢又好得意喎！啲 email address 我睇啲 email address 都奇怪嘅，佢咁樣嘅，譬如阿馮偉光個叫 andrew.wk.feng/ceo/hksarg 咁樣，點解有個 CEO 喺度嘅？嚇！跟住呢個仲好笑，佢又俾阿 CY Leung 嘅 ，CY Leung 嗰個 email address 係咩咧 ？CY Leung/ceo/hksarg 啦 @ceo。咁多 CEO 嘅喂， 即 係 咪唔係正常佢政府用嗰個渠道嚟嘅咧？ 係咯，照計 啲私人嘅咧， 係咯， 奇怪。 照計正常。 我未 send 個 email 俾阿特首，唔知 email 乜嘢啫。 但係點解咁多 CEO？ 即係佢哋好 obsessed， 即係原來佢哋係好 obsessed with CEO 呢樣嘢嘅。即係做咗 CEO 之後咧，好膨脹啊！真係衝曬血，係啦，即係乜嘢都要 CEO， 仲要幾個 CEO 啊 ？email 唱，但係係啦， 明明係 CEO 唱開卡拉 OK， 都係 CEO 喺度唱。我唔係普通嗰幾個係 CEO 應酬嚟，我但係中意唱卡拉 OK 噶嘛，有講過中意唱卡拉 OK 噶。 咁又係，佢即係嗰次喺 Beyond， 係啦，又要唱喜歡你，又要喺大球場唱真心英雄噶嘛。 係啊，佢講過唱 K 噶，佢去唱 K 噶，係啊。 冇錯冇錯，咁係啦，拆開咗少少啦。咁呢一個公關公司所 draft 嘅聲明，呢間公關公司咧就叫做咧 CityGate 咩D.V. Rogerson 咁樣啦，咁就有一位叫做 Crystal 嘅，即係公關嘅經理嘅 director 啊， 姓葉嘅，同我一樣。 係啦 ，Crystal 咁樣啦，咁咧就係阿葉瑞晶啊，咁咧就 draft 咗個聲明俾佢，咁就照，跟住就 七 八就照出啊，咁樣係啦。咁咧原來咧一個咁樣嘅聲明咧都唔係即係你自己政府內部去自己 draft 嘅，政府內部咧照計嗱，你馮偉光就已經叫做一個新聞統籌專員啦， 白宮代言 白宮發言人啦，咁照計你下面就冇理由得你一個啊，我估都有一啲嘅即係你嘅 staff 啦、團隊啦、 咁仲有政府新聞處啦，咁呢啲全部都係一啲內部嘅即係負責去處理呢啲咁樣發聲明啊、新聞啊嘅部門嚟啦，咁但係喂。你仲要外判？ 點解咧？ 揾公關公司喎。 公關公司點解要 俾錢 嘅 喎？ 理論上要俾錢啦，我又唔信做義工啊。 係啦，咁而去即係為你一個屋企嘅事，咁樣去解話，要使公帑去請一間外判嘅，即係一間公關公司去 draft 呢個咁嘅聲明。喂，咁喂。 唔啱數 啊！唔啱數啊，大佬！即係喂，你嘅家事你咁樣處理一撇屎，仲要我俾錢？幫你去解話，邊度講得通啊，大佬！真係，仲要喂嗰堆人啊，馮偉光283,000嘅一個月， 借玩去玩 Facebook， 即係俾幾，我哋要孭幾重錢去幫你啲監嘅 抹屎， 抹屎， 定住抹越臭，但係 即係你已經嚇、啊，即係帶狗去行街唔執屎，已經係知道係咁噶啦。咁但係因為又要我去幫你俾喎，大佬點通啊？ 即係馮偉光又好忙 ，Facebook 要 add 啲朋友， 即係你叫你即係點會香港人唔發癲啊！真係，即係 因為即 係 梗係燥到爆，我覺得爆唔 燥到爆真係，哇！真係呢、這個繼續講，我哋再聽多首歌先，因為其實繼續可以鬧個不停都得，真係。 首歌叫做 Virtual Focus， 就係一定 Virtual Focus， 大家都哇，即係 虛擬嘅 世界，即係一對入一對，我認為一對過渡時期嘅一對樂隊，咗叫 Dub Heads， 咁就係喺 Hide， 即係音 X Japan 嘅吉他 Hide 過咗身之後，喺 X Japan 未重組之前嘅一個。嘅過渡期樂隊，即由其中 H Japan 嘅位成員，再加埋 Hide 嘅監製，就組成一個過渡期嘅一個玩 Cyber Rock 嘅一個電子 Rock 嘅組合啦。2001年出嘅碟叫做 Primitive Impulse 嘅第一首歌叫 Virtual Focus， 即係個年代啱啱係好多 Virtual Reality 好多玩 Virtual 嘅嘢出現咧，喺2000年初嘅時候咧，但係而家個世界搞到搞到即係。我講緊特斯拉扮佢執緊嗰啲人 virtual 件事，將啲嘢 哇唔 virtual 嚟噶，好真實。 真實，我覺得講埋啲好 virtual， 大佬講埋啲嗰啲理論嗰啲，即係可以咁樣唔使跟人檢行李，就唔係 virtual 真 係。真係，但係係一啲好真實嘅事發生緊， 係 啦，亦都真實嘅人，亦都有一扎人走出嚟，係啦，做啲好似好 virtual 嘅嘢。咁但係其實就 將啲扭曲曬件事。 即係葉國軒嗰啲咧，譬如話，即係佢話犯規咧，就唔代表係錯嘅。可以是你的條例本身不啱啊嘛，咁樣即係咁樣嘅， 出嚟問責 係 錯嘅，全世界機場係檢行你錯嘅，大家 係啦 ，ISS 冇問題嘅，啲炸的曬上飛機爆咁咪得咯。 喂，即係嗱呢個咪就係即係佢依種邏輯咧，即係如果調翻轉講咧，就係話即係惡法，我哋覺得惡法其實即係嗰個法律唔啱，或者點樣，我哋講公民抗命 係啦， 又或者佢之前嗰啲網絡23條嗰啲，即係我哋覺得個法例唔啱，所以咧我哋去犯規。就唔代表係錯，喂呢、這個就係、是、好似喂，其實唔係你講嘅喎呢句説話，係啊，好多係嗰啲 條例錯嘅， 係啦，公民抗命嗰啲朋友，即係俾人拉咗，可能話係非法集結，或者乜嗰啲嘅辯護，通常都係咁講。我而家係調翻轉，阿葉國軒講啊，出自一個建制派， 佢最近係咩保安 事務委員會啦， 佢又係主席啊， 我唔知係咪啦， 唔好理佢啦，黨鞭， 唔好理佢啦嚇，咁但係咧。即係龍門就任佢擺啦，即係 辯民啊，主要方便人， 超然境界啦， 主要話辯民，即係大辯定小辯民啊。 係啦，咁總之咧，即係佢要護主嘅時候咧，佢要就咩都講得出，龍門點擺？ 佢入咗行會喎，而家 係啊， 係啦，恭喜佢啊， 恭喜十，恭喜曬啦！ 違反呢個達爾文理論，咩以老代新啊？ 係啦， 就所以腦筋咧進化咗，快咗幾多諗啲嘢。第一個出嚟，第一個衝出嚟護主係佢啊！ 係啊，佢第一個啊， 第一個衝到出嚟講。 咁係嘅啦，跟住就有好多其他頭先 嗰啲慢咗，嗰啲舐唔到歌，舐唔到啦。 係，即係最 慢咗， 冇錯。即係嗰啲即係前民航處長同埋呢個保安局局長，即係黎棟國不嬲都比較慢。 慢嘅佢穩陣啊，保安係 secure 咗先。 同埋阿張炳良都關佢事㗎，因為呢個係即係運房局長運輸嘛，呢個係講緊運輸，我即係佢。 好似好忙，咩關佢事？ 係，梗係啦，呢一個即係運輸同埋房屋咁，真係重要，即係其實係好。好多嘢都關佢事嘅嚇，咁啊係啦，呢一啲咁樣嘅特事特辦咧，就係、是、你而家就 virtual focus 啦，即係啲成班咁樣嘅 focus 咧，就喺度即係護主啊，講埋啲無謂嘢咁樣，咁啊好奇怪嘅喺呢一件咁樣嘅， 即係我覺得我喺外國人嚟，如果聽到你呢啲咁嘅論點，都覺得你恥笑咗香港啦。即係咁，你嘅機場真係冇可以俾冇掩雞籠 煙。係啊， 我琴日擺咗平日走咗入去裏邊，我攞嘢，但係你幫我攞得唔得？係啦。 同埋即係話咧，篤篤個鼻哥嚇，我係呢個梁特首，咁就可以咩啦？ 咁唔係梁特首攞唔攞到都有人試過，其實即係下次我跟人試一試先，下次出門。 嗱，其實咧一百毛啊做緊呢件事啦，已經 犀利， 係做緊啦，佢哋已經有啲係啦，有啲 朋友。 好似係啊東方星嗰啲咧，就已經去試緊啦，去機場係，即係話有件事咧，即係話即係啦，漏咗行李，可唔可以由航空公司嘅職員代為送入禁區咧？咁樣啊，東方星同埋羅約 on off 啊，就到機場實地測試，就睇下個部門有冇點樣特別處理咁樣，即係已經做緊呢樣嘢啦。 係 啦，其實我都覺得 好有效率。 係啦，我晏晝嗰陣已經諗，其實即係其實好多人都可以做呢個 action 嘅，即係不過問題就係可能你要即係 買張機票， 買張機票係啦，夾錢買張機票，大家都留低一啲嘢， 係啦， 咁就夾錢買張機票就入咗閘先， 係啦，你有啲好緊要嘅 低嘢，係啦，有藥或者點樣， 係啦， 就要睇下可唔可以即係航空公司嘅職員啦，幫我攞翻入嚟我咁。 我就唔會話我係咩，我會用即係偽啦嘛，留啲藥好緊要啲人，即係覺得咁會合情理啲啊，偽係人。看會唔會得咧？即係用兩種方法，一樣兇狠嘅， 係兇狠或者係呢種威嘅方法。 咁主要 係啦，睇下有冇即係有冇特事特辦嘅情況出現啦。咁又係啦，呢個一百毛已經做緊呢件事啦嚇。咁啊， 即係呢一個，而特首本身咧，就好似話喺傍晚咧都出咗個聲明， 又有聲明，哇！出好多聲明，好似好忙， 即係親身都開腔，就話咧佢同呢個機場嘅員工咧，即係航空公司嘅職員傾嘅時候咧，即係或者了解嗰件事嘅時候咧，佢就冇話過自己係梁特首，佢只係話咧係乘客阿梁仲恩嘅爸爸啫咁樣。好啦，即係呢個問題咧，就係我覺得又係奇怪嘅。 咁唔係啊，梁仲恩唔係好有名，我唔知梁仲恩係邊個喎，可能。 唔係，但係 阿孫一定知佢好出名。 個問題係，即係如果你唔係覺得自己呢個身份係特別的話，你諗諗，你諗一諗。正常嚟講，呢一個乘客，你當係普通人一個啊 ，OK？ 佢係一個 廿 幾歲， 受過高深教育嘅一 個，並唔係一個未成年嘅小朋友，亦都望落去唔似一個有好嚴重嘅即係情緒病，或者係有智障嘅一個即係年輕人啦，或者千金小姐。好啦，普通人一個，已經成咗年啦，跟住你而家咁樣要求。航空公司職員攞翻嘢俾佢，跟住遞個電話俾我爸爸喺度聽電話。你估正常人啊？航空公司嗰、那個，你俾老豆個電話，你俾個你個老豆同我講做乜嘢啊？ 係咯， 我做咩要睬你啊？ 係 咯，即係你係成年一個，做咩要同你老豆傾啊？根本傾都唔使傾啊！係 咯， 咁你一定係有響過朵先，先至 正常程序想咩啫？係咯， 先至會航空公司嗰陣會攞你個電話同阿爸爸傾啦。如果唔係，唔係，我係航空公司職員，你俾你老豆個電話我。 關我咩事？你整個行李出攞個， 即係你，我做咩要同你老豆傾電話？你傻㗎？你又唔係有智障，你又唔係僆仔，你又唔係一個即係未成年嘅人，係咪先？呢個好正常。 係啦， 你嘅邏輯 冇錯， 你一定係響過朵。 係啦， 咁好啦，真係咁即係響咗朵之後，即係其實航空公司職員已經知道呢個電話中嗰個人係邊個啦。 係啦，冇錯啦。 咁你話你冇講過你自己係梁特首，其實係唔 material irrelevant 嘅，因為佢喺攞呢個電話嘅時候已經知道呢一個係梁振英啦嘛。 係咯， 如果唔一定係個女響咗響咗躲，佢先會去聽呢個電話，唔係真係唔理佢噶嘛。咁所以你依個咁樣嘅即係出嚟解話開腔或者 whatever 咧，係冇意義嘅。 係啦， 係完全冇意思嘅，因為其實已經係用緊一個特權，同埋就算我當啊我當你真係冇咁樣去講啦，喺呢個電話裏面即係冇話自己係梁特首，你只係話係阿梁仲恩乘客梁仲恩嘅爸爸咁樣。咁你又調翻轉啦，即係正常一個人嚟講，即係你係一個爸爸，普通如果你是一個普通嘅爸爸，係 啊， 你只係話即係而呢個女呢、這個乘客係一個成咗年嘅乘客，而你只係當自己係一個普通人，話係我係佢爸爸咁樣。呢、這個亦都係冇意思嘅喎，照常嚟講，你爸爸咁咪點啊？ 係 即係爸爸又即係會可以即係講得過去咩？嗰樣嘢照計，正常嚟講，即係話呢一個爸爸一定係一個特別嘅爸爸， 係啦， 唔係一個普通嘅爸爸， 冇錯啦。 如果唔係，你唔會咁樣講，用話我係某人嘅爸爸嘅身份去講嘅，即係譬如話一係呢個乘客係嗰個好特別嘅身份， 嗯， 即係譬如佢可能係即係。王者啊 ，whatever 啦嚇，即係可能王子咁樣啦。我係阿王子個爸爸咁樣，咁人哋即係先至要 entertain 你嘛。係 啊， 咁即係話其實你講得出你係某人嘅爸爸嘅時候咧， 你 assume 對方 assume 咗人哋咧係會知道要俾面你嘅嚇，要即係運用特權。咁即係話成件咁簡單嘅事喺呢度咪就係咩？ 即係其實好簡單咗，就係因為你就係因為用特權。繞過政治程序，即係本來淨嘅嘢真係好小事， 冇錯， 就搞到變咗而家你係，即係覺得你越描越黑之餘，你仲令到大家覺得越嚟越反感。對於佢哋啲官員，對於啲政策，喂，你可以咁為咗要保護去護主，將你錯咗嘅事兜翻正，你可以將所有嘢歪曲咗嚟， 係 曲線再變咗翻一件啱嘅事，仲 virtual 好 virtual 成件事， 係 去咗 fuck 其實大佬真係 冇錯，亦都同時咧，等於阿黎玉蟬咧，即係國泰嗰、那個即係機艙服務員嗰、那個 主席， 係啦，呢一類嘅崗位嘅。人咧，佢就話咧，佢入行三十幾年都未見過乘客可以由他人咧去代為帶行李入禁區嘅。佢話覺得呢個係一個保安漏洞，即係連佢咧都覺得咧，佢係咁耐都未見過，即係等於好似下一首歌嘅歌名嘅話，呢個下一個首歌咁講，即係咧未見過， 係。Seen anything like anything like that. Better risk it if I ever feel like that. Don't forget to say you love your mother anyway. Don't forget your dad did what he could do with the things that he passed through. Geniality is often banality. Maybe you will come up. 仲有啲嘢喺度嘅， 都 feel 到係， 係啊，好鬼馬嘅，仲要係個 beat 一即係個 beat 一樣，即係個 tempo 一樣，但係個款係完全唔同嗰啲嘢嚟嘅， 玩嘢嘅， 梗係玩嘢啦，真係。呢一首咧就係話未見過啊 ，and I have never seen Steve Jobs， 你見過未啊？ 係啦， 我真係見過，但係未見過咁攞 行。好似話今日阿楊偉雄又話 Steve 何止見過啊？佢話 Steve Jobs 叫佢 sell 嘢添啊， 報夢俾佢， 係唔 係？可能上個禮拜清明嘅拜山見過佢係嘛？ 又或者係生前啊，即係阿 Steve Jobs 未去之前咧，見過佢就叫佢話叫阿楊偉雄幫佢 sell 嘢添啊！ 賣咩 iPhone 啊？炒嗰啲啊，炒唔起收皮啦，先係執咗粒一啲炒機房。 即係咧，呢啲人口出狂言， 係咪拉遠咗？你見過未咧？ 係啦。即係呢首歌叫 And I've Never Seen， 同埋咧成隻 album 咧呢個都係一樣啦。誒頭先介紹過嗰隊 band 叫 Marching Band 咧，就即係個瑞典樂隊，2013年嘅作品啊。咁啊嗰個碟名咧叫 And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at， 係啦，即係直情我乜呢類嘢我真係未見過啦，係啦，唔係話 Steve Jobs 見過未，我真係未見過呢款嘢。等於阿黎玉蟬就話卅幾年都未見過啊， 係咯， 啲乘客嗰啲私人嘅物品咧，可以由呢個航空公司或者機場嘅職員咧代佢攞翻入禁區。 即係我件事覺得就係、是。你想做咁多嘢啫，特首覺得你型，我有特權啫。即係比頭先我哋話，喂，你俾我阿龍蝦，我就即刻買張頭等機票， 冇錯， 攞翻我入去拎俾我個女，唔得， 冇錯， 咁咪型咯。我仲要佢特首夫人可能行特別可以行特別通道 咧，係啦，係啦， 係啊， 係啦，即係 咪型咯？ 即係啦，你真係要即時買一張機票， 係啦， 咁我就攞阿仲恩呢袋嘢咧，就變咗係我自己 嘅，我孭上身 嘅，係啦，我孭上身。 是的，我的私人物品我现在就入去， 是的， 我搭飛機 俾我女， 我照過安檢成成咁樣， 係有 boarding pass 入得嘅咯。 咁啊入到去， 俾翻我女， 俾 翻 我女，係啦。咁你一係就你可以有兩個選擇，跟埋阿女過美國啦，或者你唔咩咁 行出 去咯， 型啊嘛，係 咯， 特殊特辦。 即係嗱，呢一個就 特殊特辦，咁咪用個特殊方式處理 嘅嘛。呢個就唔需要去破壞呢個正常程序同埋正常規矩，而你又可以咧。可以好快 解決 個 問題，係啦。 咁你咪其實咪係用錢解決嘅問題，你又要孤寒，即係我覺得 有 啲衰孤寒。 係啦，一班有型。 我覺得唔係型唔型嘅問題，係孤寒。 冇錯， 即係呢班人係貪錢，呢家人咧，即係譬如嗰支五千萬嗰啲咧， 係 即係根本係即係雞毛蒜皮，一蚊一毫咧都想慳。 係啦。 draft 個聲明又要用公帑去請間公關公司，又唔係自己揞錢，即係好鬼 cheap 啊！簡單嚟講， 所以我所以覺得啊，佢啲家人阿齊恩算比較正常，冇乜搭躲佢，佢出去留位方案就搭的士， 何止唔搭躲啊？見到阿媽出嚟都唔認阿媽。 所以兩姊妹嘅做事方式好唔同。 係啦， 佢冇前會打俾爸爸，我喺留位方出咗事冇。 阿媽自動蒲頭，佢都要唔認呢個係阿媽，話呢個唔係我嘅 biological mother， 係咪啊？喂，即係佢擺而家明啦， 係啦， 點解佢會講句咁嘅嘢咧？原來就係話佢係要否定用特權， 冇錯， 拒絕用特權。 我一個平民， 阿媽嚟到幫我拖，我都唔認佢， 係啦， 我唔要你幫， 唔同阿家姐， 係啦， 跟住就係爸爸整佢 行動，阿妹啊， 唔同阿妹， 阿妹就係即係要 call 爸爸媽媽啦。而家係佢 家姐定妹啊？ 家姐。即係阿齊恩係家姐， 請阿家姐， 係呢個再細妹嚟嘅， 再細啲 ，OK。 即係話齊恩中間呢一個咧，就係型啦，佢就真係型啦，係 啦， 佢係唔拒絕用特權， 係 啦。阿媽佢冇 call 媽媽之餘咧，即係譬如嗰次蘭桂坊即係 搭的士啊嘛， 嗰次 又冇嗌特冇嗌保鏢又冇嗌支付， 飲大咗，誒係有人通報俾阿媽媽聽，媽媽自己 鋪頭嘅通報啫， 係啦， 佢冇自己屋企求救啊，係咯， 係啦，自己鋪頭就要否定啊，唔要你嘅幫手，呢個唔係我爸我老公媽，就仲要冚佢一巴添，你做咩搞搞震喺度？我而家 Halloween 就玩咁開心， 係啦， 出咗個 party， 咪係咯， 咪啦，唉，所以明白佢啲家人都 所以咧就係話，即係其實就係 cheap。即係你簡單嚟講，你頭先嗰個建議係相當好嘅，就係話你咪買張機票攞嚿嘢入去咯。係 啊， 再唔係啊，你哋咁巴閉咁，其實即係你特首或者呢一家人 第 一家庭咧，除咗係特首第一家庭之外，亦都係一即係富豪嚟嘅。其實咁你咪 有幾富啊？我又唔覺得好富啊， 富 咩？ 你都你咪自己買隻私人飛機咯。 係 咯，即係呢啲嘢可能你私人嘅，你咪自己搞掂咯。 正版 CY689号班機 係啦，就唔使要啊，仲因搭 CX87就直情搭 CY689咪得咯， 系咯，私人飛機， 系啦，私人飛機叫做 CY689咁咪搞掂咯，即又係其實係死慳死抵， 系啦， 就唔係即係有即係呢啲嘢自己用錢解決得到嘅問題，咪唔使搞咁多問題， 即係唔 係要慳錢， 係啦，即係唔係第一， 又要慳住個荷包， 又要扮有型， 又要扮後有型，呢啲真係口爽荷包淋， 係啦， 即係呢啲真係老土咯，真係，即係咧，又或者係咧。自細就唔係有，即係佢唔係嗰啲即係富二代啊， 即係唔係 Richard 嗰啲咁犀利噶嘛？ 係啦，又或者唔係啊李國寶啊李國章啊嗰啲富二代，本身細個係窮 捱 嘅， 捱 出嚟， 草根出身嘅， 草根出身，於是咧嗰啲錢咧就真係睇得好緊張， 咬開有血有淚， 冇錯。所以一個幾毫咧，一係咧就係貪得就貪，一係咧就慳得就慳，係 啦， 就係呢一種，係 啦。 咁所以咧。所以呢啲咁樣嘅少少錢咧，都唔會係即係要自己入自己肉嘅，甚至乎要揾公關公司幫佢幫手出聲明咧，都係公帑。 反而調翻轉阿齊恩喺自己啲 social media 發表聲明嘅時候，咩事？佢都冇人哋用人哋啲公關公司㗎， 自 己 social media 都呢個年代後生。 係啊， 係咯？點解要經咁多層手咧 ？social media 唔使錢嘅，係咪先？ 所以係啊，相對 兩姊妹真係好唔同。 齊恩原來咧，而家發覺明曬，即係佢最正常嗰個人嚟嘅， 幾時好正常咧？行徑 好正常，同埋即係最有一個即係嗰種制度公義嗰種 concept 嘅人啊， 係啦， 即係知道有啲嘢咧係唔應該要即係下要訴諸於即係特權嘅，或者用一個即係維威衛呢一種咁樣嘅手法嘅。譬如嗰次即係話俾人喺屋企俾人軟禁，佢都係報警嘅。 啱啊，正常有上報警㗎啦。 係啊，正常嘅程序嚟㗎嘛，即係佢最有呢一種正常程序制度嘅一種。 我唔通打俾阿秃鹰啊？喂，我冇辛苦我喎，唔得㗎嘛。 係啦， 林業權打俾阿林國。 即係如果係 阿仲恩就可能会系咁啦。 打俾黎栋国高级啲啊，保安科啊， 系啦，保安局局长咁 就大啲添啊， 就会系咁样咁啊，直接直通天庭一个即系特别嘅热线咁样，佢又唔会嘅，打999，即系齐恩打999， 啱数，即系最合逻辑，冇问题啊，佢唔好惹草啊，个人 系啦。 最貼地嘅冇離地添啊！ 即係同埋佢嗰陣時咪即係好似話拍個套戲簽個約咁樣 噶嘛， 即係跟住又要即係嗱呢個就唔係即係似乎係屋企人唔想去拍呢套戲，於是就搞到即係跟住又好 有啲特事特辦嗰啲特權 係啦，又即係要買起佢份約剩咁樣嗰啲嘢，即係阿齊恩就係想去履行呢個合約精神，即係你發覺佢係最正常嘅，原來係 簽約就要符合合約精神㗎啦。 佢真係一個喺英國受教育嘅人，你係有嗰種覺得係啦，你有一種法治，有一種合約精神，有嗰種即係制度公義嘅 concept， 你係一個即係真係受英國教育，就唔似咧。佢哋啲家人， 我覺得佢應該 係 選特首喎。 係喎，即係如果特首 一時間話個女去做特首幾好，即係若干年後 係啦， 即係報樹家族咁樣，又起台嗰條都香港未試過有啊嘛，同我家族係啦。 咁啊又係 CY 兩真係弊，冚家都係 CY 兩嘅名位，即係啦。 企佢咁啊， 齊恩仲恩同埋阿哥都係 CY 嘅，所有 欠咗佢啊，辦法啫。 真係，唉，香港人點解 欠咗佢嘅啫？咪香港人好即係。而家面對的問題都，即係啲家人大家都，你話打開個歡樂都唔係歡樂噶啦，係我覺得真係，即係又唔係主要嬲個蛋，你即係覺得咁荒謬嗰件事，即係覺得荒誕啊！ 荒誕，但係即係相對上呢件事就比較咩啦，即 係邪笑話質。 你可以咁睇啦，相對冇咁入肉。 我知道，如果核突就係你即係嗰陣護主就出嚟講嗰啲，覺得就好嘔心嘅事。你係議員啊，嗰啲高級嘅官員啊，一扎人，你講埋呢啲廢話，即係離曬譜嘅真係。 咁啊，呢個第一家庭咧就都其實都浪費咗。 立法局係咪話啲要跟進啊？議員係咪會跟緊佢哋咩係嘛？但都冇講完算噶啦係嘛？ 我諗照計就嗱，機管局又出咗聲明啦。咁 今日黎棟國都係啦， 黎棟國出埋聲明啦。咁所以有咩好跟進咧？咁呢個即係其實就係嗰種即係禮樂崩壞嘅文化就已經喺度啦。就由呢個即係阿梁特嚇就帶入嚟啦，特事特辦咁樣啦嚇。咁啊～但係即係相對上係冇咁咩嘅，即係雖然都入咗獄，即係I mean香港人要用公帑去請一間公關公司啊，又要請個馮偉光呢啲咁去處理啲咁嘅嘢啊，咁樣啦。 令到嗰啲唔同嘅機構出嚟要幫 你都 pay 咗個 price 係乜嘢咧？個 price 係話，喂呢個制度咧就變咗而家咧就好似又等於冇咁樣啦。因為你開咗個先例，咁我其他人都可以咁做噶啦，照計係咪先？ 但你唔係特首喎。 唔係你真係響躲或者喂咁都仲有好多特權階級噶嘛，唔係淨係特首一個噶嘛，咁第時。即係我係嚇、啊，我爸爸係阿嘉誠咁樣，咁又得噶嘛？可以係 阿爸爸嘉誠嘅仔 Richard 坐私人飛機好犀利，我招呼過佢啊！當年 係 佢有個體恤，我幫安排 係 咯，坐私人飛機嘅 啦，有冇搭過啊？ 冇，我媽唔喺車邊。 OK， 但起碼你真係搭私人飛機， 咁又係，咁咪話咯，即係應該要自己整翻架 CY689。 係咯， 咁啊睇下即係我哋。香港人即係開心指數係點樣啦？ 唉，即係睇都真係一行眼淚啊！ 一行眼淚係嘛？咁啊睇呢個可能 聽首歌影影景先啦。 笑話一則，就令到我哋香港人嘅開心指數反而可能高咗少少。 希望得啦。 Dale. Pisset 呢個即係開心嘅悲傷啦，嚟自 Pisicato Five 呢首歌就好中意嘅。Pisicato Five 我係本身就好中意， 都係好中意 嘅。係啦，咁啊香港好多人都好中意呢個組合嘅。咁即係點解講呢個開即係 Happy Set 咧？咁最近就公布咗呢個開心指數香港咁包咗尾。 我係咪啊？ 即係 因為我冇留意啊， 跌就喺度跌緊啊！最近嗰期就係包尾嘅喺個。嗰、那個一堆地區裏面，即係我幾多地區我詳細冇睇啦。 即係直情係最尾， 最尾啦。Okay. 終於去到最尾啦。咁啊，當中我哋先做好多嘢，咁就其中就係即係最即係呢、這個、啊、即係點？即係我覺得香港呢個地方就大家本來覺得以前又好開心，即係越嚟越唔開心，到去到個指數咁低。咁同埋主要亦都反映咗啲零售業，其實都好多人係。令到人覺得好，令到好成黑面啊！好似最後仲有好似佢個嘅調查，好似交運輸業係最黑面嘅。 哦 ，OK， 係啦， 即係可能對住有啲嘅即係司機哥哥大佬咁樣就佢就黑你面咁。 咁啊，零售業黑面就還翻啦。以前你招呼啲啊啲土豪，咁啊當然嚟揾錢黑面啦。但而家咁啊冇人嚟買嘢啦，都真係即係今日經過彌敦道見到有一間好有即係香港喺不係喺尖沙咀兩。嗰度唔靚，尖沙咀附近有一間食牛腩粉嘅原記，咁啊，然後巴閉，即係又有一間好本土嘅客流，因為哇，隨住呢個自由行嘅大旺， 係 開到好多分店，裏邊可能食一碗熱食牛腩，可能啲廿零蚊，後來都好貴。入去裏面食嘢，差唔多變咗八成係內地遊客嚟嘅，我都唔去食。不過有一兩間旗艦店執不笠， 哦，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頂唔順啦。 喂，但係咧，你講起， 所以你點會開心咧？ 嗱，你講呢個開心指數啦，同埋呢個零售業嗰樣嘢咧，即係。令我諗 recall 即刻 recall 翻咧有兩個經驗啊，就係同我呢個加拿大之旅有關嘅。係咁啊，你即係呢個開心指數嘅公佈咧，我記得有一日咧，應該係我嗰陣時喺加拿大嘅。咁咧，加拿大咧亦都有佢哋嘅自己嘅中文嘅電台嘅。係啦，咁咧就揸揸下車嘅時候咧，咁就開著咗個電台啦，我嘅屋企人咁樣。咁咧佢就有兩個。講即係講即係當然講廣東話啦，即係兩個節目主持咧，就平日都係有講翻一啲即係加拿大當地嘅事務，咁覺得 OK 啦，即係好似即係其實係嗰度嘅清談節目，就時事咁樣啦。咁但係咧嗰日我聽到咧，佢就喺度就係評論呢單嘢啦，講香港事務喎、啊。咁就喺度話咧，即係香港人嗰個開心指數咧跌到好低啦，即係講 包尾啊， 係包尾，同埋好似講緊話嗰個調查裏面咧，就話有八成嘅香港人咧覺得即係香港嘅生活係痛苦咁樣啦。咁於是咧，佢哋 我都覺得痛苦嘅，係 佢哋咧就喺度嬉笑怒罵咁樣就話香港人咧就梗係因為買唔到樓啦，所以咧就咁樣啦，所以就會覺得好痛苦啦，因為覺得八成人都覺得生活痛苦嘅時候，呢個係好大鑊嘅事嚟嘅。咁佢覺得咧，一定係呢啲人覺得咧買唔到樓，就係、是、一個即係令到佢哋痛苦最大嘅原因咁樣啦。咁跟住咧，我聽到呢度咧，我就扯火啦。 唔係關賣樓咩？即係 跟住我扯火到咧，就係直情喺架車度發爛咧，就搞到咧我啲屋企人都要熄機 嘅。要啦， 因為真係我話喂，你兩條友又唔係喺嗰度住。你竟然喺度隔岸觀火，你兩條友，即係你，即係其實呢啲應該係一啲移民嚟啦、 啊。 你移民就可能係當時就要走避大陸，或者為咗即係覺得香港冇前途，你走咗過去。 啊、 跟住隔岸睇翻香港嘅時候，仲喺度講呢啲風涼話， 啊、 就話啊香港人梗係買唔到樓，所以就咁多人覺得咁痛苦啦。如果買到樓咧，就可能呢個即係鋭減㗎啦，開心指數就會升啦咁樣，即係興到我咧。完全唔關事嘅喎，你班人真係唔係喺度生活，你唔知道發生咩事，就喺度評論，即係而咧當地嘅一啲華僑咧就聽得津津樂道，就覺得咧你喺度即係啊香港就係咁樣噶啦，即係變咗你有一啲完全係唔了解香港嘅人，就喺度向一啲好得意嘅即係當地嘅華僑咧，就好想了解香港嘅嘢， 係啊， 一班唔了解香港嘅人 隔岸 咁樣去同一班咧。好想了解香港嘅人咧，就講嗰啲咁嘅嘢，就令到呢班人咧就覺得香港就係咁啦。 誤會咗，係啦。我先更正翻，香港唔係包圍，只係香港歷年來最低跌到就75位，去年72跌到70， 係 即係香港即係一路都下跌緊。 都夠低㗎啦， 一低就爆啦。 但係即係啦，即係呢一樣嘢就 同埋我覺得好離譜，就係有啲人個觀眾就覺得喂買到樓就代表你開心，買唔到樓你就係 啊， 就唔開心，你就係、是。 嗱，我估呢個亦都係咩啦？亦都係同一啲主流傳媒點樣去講。去 吹嘘到 令到呢兩條友喺加拿大呢兩條友咧會有一個咁嘅印象，亦都同香港傳媒有關嘅嚇，即係佢 好物質建築曬都係你有冇財富啊嗰啲就係開心。 咁個傳媒亦都係即係歸曬邊噶嘛，即係都係啦。呢啲嘢唔會佢走去話係因為一啲即係香港嗰個政治嗰、那個即係窒息個氣氛令到香港人唔開心，唔會咁講噶嘛，梗係。即係而家都係，譬如嗰啲即係阿黃晶啊嗰啲都係話你班廢青買唔到樓啊，唔係即係乜嘢都係即係以呢一個買唔買到樓就做一個指標，成功也好，開心也好。咁呢班 身就係樓。 咁你呢兩條友，呢兩個喺即係隔岸觀火嘅人，可能就係因為睇得多呢一啲咁樣嘅媒體，所以亦都有咁嘅印象。跟住就照攆翻出嚟就喺度講，跟住咧就令到咧一啲華當地嘅華僑就以為香港係咁啦咁樣。呢個第一樣嘢啦，咁第二樣咧，頭先講到就係話零售啦。咁話説咧，就即係翻到嚟嘅，即係我話前晚翻到嚟，我星期三星期 actually 唔係前晚原來，我禮拜二晚翻到嚟嘅。咁啊，話説咧，我星期三晚咧就即係之前已經即係被邀請咗咧，就去要翻即係廣大一個社堂嗰度咧，就去做一個嘉賓咁樣啦。即係當晚佢哋就係一個叫高桌晚宴啊，即係一啲即係殖民地色彩遺留落嚟好多呢啲宿即係社堂啊，即係啲殼啦，所謂即係宿舍就有一啲傳統，就係高桌晚宴 high table dinner 咁樣啦，就係個個好似咧，其實有少少似咧， 想食話出席嗰啲 唔係你有啲似 Harry Potter 嗰啲 哦，著曬 長 袍 咁樣，係啦，就坐長台咁樣咁啊，而前邊咧喺個台嗰度咧就有。有一啲主禮嘉賓咁樣，跟住就有啲社監啊，成啊啲即係要即係一啲 好荒謬嘅 社會言達咁樣。而佢哋嗰晚咧，竟然咧就揾我做呢個主禮嘉賓，咁啊要講即係講個 speech 咁樣啦。咁但係咧，咁啊坐我隔離嗰個咧就係、是、一個都其實係一個 sensible 嘅一個富二代嚟嘅，係香港嘅富二代嚟嘅。咁我即係喺度即係。未即係因為食完飯我先講個 speech 噶嘛，咁啊未講個 speech 完食緊飯嘅時候咁都要同人傾下偈啊咁樣啦，咁就即係佢又問下我一啲即係香港音樂行業嘅嘢，咁我又問翻下佢，即係我知道佢原來係都係做一啲即係飲食相關嘅嘢啦，嘅生意咁樣。 家族生意嚟嘅， 佢就得意嘅，佢家族生意啫就更勁啦，但係佢話佢就即係而家拆咗出嚟專搞飲食，係、 哦、 啦， 即係想搞自己中意嘅嘢，係完全。食住家啊， 冇錯， 食住苦飲啊， 冇錯，係啦，咁啊自己搞飲食嗰啲，咁我問佢啊，咁其實係咪即係啲零售係真係衰到好似即係啊坊間所講真係死曬啊，即係哇真係即係寒冬啊咁樣咧？咁佢我話佢係一個 sensible 嘅一個富二代，點解咧？就係佢真係佢分析好合理嘅，佢話其實就睇下你係乜嘢嘅 sector 嘅零售業。你話係啦，頭先講嗰啲專做自由行生意嘅，賣高檔嘢 啦。 你賣即係嗰啲珠寶啊、名錶啊嗰啲鋪頭，咁咪梗係死啦。 即係嗰陣時轉係主攻大陸人，不牛腩河，好 local 式嘢。你 係 啦，咁貴幾廿蚊一碗， 冇錯，係啦， 淨係專攻大陸人嘅啫。 冇錯啊，呢類咧。或者攋嘢就攋嘢啦。咁但係咧，你話如果係一啲譬如話中低價嘅一啲嘅，或者係主譬如話佢 做翻 飲食嗰啲啦，佢話如果係譬如話百五蚊或者以下嗰啲咧，咁其實影響唔大嘅。 街坊都係香港人都要食飯㗎嘛，你係 好咗嘅，係啦。咁所以咧，嗰一種即係主流媒體講一味渲染就係話啲零售業啊，哇，簡直係即係衰到沙士。 係啦，衰到 係啊，衰到沙士又亦都係因為最衰嘅班人佔中咁樣嗰啲咧， 又話 即 係 其實 係 唔係事實， 唔係事實。 而呢一個即係我覺得好 sensible 嘅一個富二代咧，佢都即係出口都講話，根本亦都唔係事實。個事實就係其實你睇咩 sector 啱， 有一啲其實都冇嘢嘅。 係啊。 咁同埋即係仲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即係租金都係一個好大問題。 咁你嗰啲價晚搶到咁貴， 係啦， 係唔合理啊嘛。 係啦，唔合理。咁而我都問佢啊，咁其實都好多吉鋪啊，咁樣嗰啲鋪頭又唔即係嗰啲業主又唔咩嘅咧，又唔減租嘅咧。咁佢又話其實好多業主咧都係即係同以前唔同啊。佢哋真係現兜兜可能已經係 own 咗嗰樣嘢 ，own 咗嗰個鋪頭咁樣，就唔休嘅其實。就與其即係賤租， 不如擺喺度係啦， 就不如擺喺度嚇，無謂咧就影響嗰個即係價。 因為你一減價會連鎖反應，大家一齊減啊，個個都冇人肯做呢件事噶嘛。 冇錯啦，係啦，咁同埋即係以往嗰種可能係即係借錢嚟供呢一個鋪位嗰啲。 去買呢個鋪位嘅時候，咁你梗係要盡快想有人租去，即係以佢嘅租去供幫你供啦咁樣。咁但係如果因為嗰啲人而家大把大把水嘅， 係啊， 佢擁咗嗰啲鋪位嘅， 當擺度啫嘛，擺 度咯，嚇咁咪唔敢租咯，咁唔敢租咁咪變咗即係啦， 好多吉鋪咯， 好多吉鋪啦，嗰啲 當然佢有啲係真係供唔到跳樓嘅，一定有嘅。 係啦，咁但係即係亦都係一啲即係個別嘅。 咁佢嘅分析都合情理喎， 即係所以話佢係一個好合理、好 sensible、好 make sense 嘅一個富二代。咁但係即係啦，你話開心指數即係啲人咁唔開心。又或者是不是即係講嗰啲嗰種嘅講法，就係話因為零售市道好差啊，又或者因為佔中啊，又或者因為啲人買唔到樓咧，即係呢個就絕對係一啲好即係以偏概全。 係啦，即係好似特事特辦呢啲就唔開心咯，係好膚淺。 係啦，但係啦，反而係呢啲特事特辦啊，即係我覺得而家香港人其實咧。其實係嗰個層次係高咗，會因為見到一啲即係不公義嘅事唔開心，而唔係話因為我冇飯食所以唔開心，我買唔到樓唔開心，已經唔係呢啲，唔係咁動物嘅啦。但係咧個社會咧或者嗰啲即係權貴咧，就係要你啊，要你做翻隻動物啊。即係你已經你一升咗呢㗎啦，其實即係我唔係咁動物㗎啦，我會即係為一啲高層次啲嘢而會去即係去憂心啊，會因為嗰啲嘢而開心而唔開心啊咁樣。佢而家就係叫你話俾你聽咧，你唔好理嗰啲嘢，你都係做翻隻動物啦。你真係揾食緊要。 係啦，買唔買到樓？ 買唔買到樓？係就係要你咁樣。 可唔可以好貴業經營你個鋪頭？ 係啦。即係就跟住所有嗰啲嘗，即係嘗試去令到即係話有公社會公義啊嗰啲咁嘅行動就一概將佢抹黑。 係啦， 啊就話你係即係依啲咧，反而令到係呢個零售業啊，即係就衰落嘅一啲咁樣嘅。 即係就主因會繼續就攞佔中啊，旺角嘅騷亂事件又炒作到哇，將香港推到滅亡咁滯啦。 係啦，咁啊係啦，即係其實。香港人升嘅叻，你又要佢即系走翻转头，真系，唉。Devil complex inferior. Oh yes, worshiping material. 呢首歌咧就叫做 Superior， 咁咧就係、是、嗰、那個係啊超然啊，但係咧佢嗰個、artist 咧叫做 Gentleman 啊。好型嘅真系，即系佢嗰个艺名叫 Gentleman， 咁佢其实好得意喎，佢又系一个德国嘅 Reggae 歌手， 好 Reggae， 好 Jamaica 以为 系一个德国佬嚟嘅，咁佢系一个即系细细个又即系又会去即系经常出入牛奶家嘅一个即系德国人啦，咁、哦、跟住就爱上咗 Reggae， 咁跟住就即系好多嘢好多个作品都系即系 Reggae 款咁样啦吓 ，Reggae 一个好。好開心嘅音樂嘅，我覺得 係嘅，係嘅。咁佢就即係其實係即係一啲 party music 嘅，有啲係即係亦都係佢哋即係去消遣嘅一啲音樂啦。咁啊，呢一首歌咧 ，Superior 咧，佢就好得意嘅，裏邊即係佢亦都係咧，因為 Gentleman 咧，佢亦都係一個信主嘅朋友嚟嘅，係啦。咁、 okay. 所以佢都歌裏邊咧都有一啲嘅即係大愛嘅信息咁樣啦，咁呢首歌咧叫 Superior 咧，就講話即係其實好多人都頭先我哋講啦，就話即係要我哋去即係要即係乜都要睇錢啊，乜都要即係買樓為一個指標啊，其實就係話要我哋咧，好似呢首歌裏邊咁樣講咧，就係要呢、這個嚇worship 嗰啲 material 啊 ，worshipping material 啊嘛，即係頭先嗰首歌嘅歌詞裏邊，即係其實要你去拜金嚇、啊，去呢個崇尚呢一個物質主義，即係頭先我講話。喂，人哋升咗 level 啦，佢系要你跌翻落去，变翻系嗰啲拜金啊，即系物质主义嗰啲嘅。 即系电影金像奖，你平击十年攞五十万拍咁低 budget， 即系嗰啲，即系我觉得我几千万拍先系坚嘢，嗰啲先系叫即系所有都用咗金钱去建立咗，唔系用你嘅思维啊，你嘅创意啊咁啲。 系啦，即系佢咧呢首歌想讲嗰样嘢咧，就系话即系呢一种咁样对于即系 superior 嘅崇拜，对于即系一种超然嘅崇拜或者特权嘅崇拜咧，其实可能都系来自咧。一種調翻轉嘅嘢叫 inferior complex， 就係即係你嗰種自卑感啊，即係等於好似即係頭先講話，即係細個窮慣嗰啲咧，即係細個嚇後生嗰陣，喂啲嘢捱翻嚟嘅咁啊，跟住咧有一種 inferior complex， 有一種即 係上到呢、這個。 真係啦，我細個嘅時候有一種即自卑感咁，即係而家去到超然地位嘅時候咧，梗係用到盡啦。 冇錯。 咁但係咧，我又覺得好得意嘅喎，即係亦都係同我呢個加拿大之旅啦，就即係今次特別尤其深嘅感受咧、就是，即係其實好似真係，我又唔係好想講即係嗰種民族 DNA， 但係的確真係有呢啲咁樣嘅共通點咧，就係其實中國人咧，真係本身咧係對於權威啊，對於特權階級咧。其實係有一種崇拜嘅，即係你可能即係口講口裏就鬧，但係咧身體咧好誠實地咧，其實就跟咗佢嘅。其實不知幾咁崇拜，即係點解我會話即係有一個咁樣嘅體會咧，就係、是、啊好得意嘅。Toronto 嗰啲即係頭先你講話啊，梗係會去飲茶啊咁樣啦，去唐人街咁樣。其實就唔係唐人街啦，即係成個唐人區啊。 因為我就係八十年代中期去留學，咁啊翻嚟之後咁多年都冇翻過去嘅。係，所以先有一條街變一個鎮，幾乎可以成為一個特區獨立咁就係㗎啦。 其實一個特區嚟嘅，咁但係咧，你講起飲茶咧，嗰度啲食肆咧，全部咧十間咧有八間嗰啲名咧。都是跟富豪有關的，一是就是豪門乜乜啦，乜乜豪門宴啦，豪乜金閣啦，全部都是呢啲嚟嘅。跟住啦，你又睇翻嗰啲電視劇啊，成日其實我哋自己細個成長一路睇嗰啲電視劇，你話家變強人好乜鬼都好咧，每套劇咧都梗有個豪門噶嘛， 係一定有 個豪門 嚟噶嘛， 係而一定係有一個間好鬼大嘅屋，即係大家都冇可能有生活過嘅一間大屋就。 幾房人都住曬嗰度 啦，係啦，一入到去咧，又一個即係哇兩層高，跟住有條大樓梯喺中間咁樣噶嘛，所有嘢都係要豪嘅， 係 啊，你選港姐啊乜鬼啊嗰啲嘢，嗰啲個台啊又係要一個大樓梯咁樣啦，曾幾何時即係 Grand Hyatt 嗰條樓梯亦都係一個景點嚟噶嘛，大家都對嗰、那個即係嗰個咁豪嘅環境係趨之若鶩嘅，翻翻嚟 分豪要擺個 Grand Piano 喺度添，係嗰啲位哇， 翻翻嚟香港。啊！曾幾何時，其實而家少啲啦。但係曾幾何時，所有嘅屋苑嘅名都係叫乜乜豪庭噶嘛。 係有其興㗎。 係咯，即係話其實有一種嘅文化咧，就係其實我哋對於豪門、豪即係豪富豪係 啦， 係不知幾咁趨之若鶩。 即係啲廣告嚟乜豪富豪飯局咁樣，即係哇！標榜你富先得起嘅，你先得起。 啊！有咩富翁包魚啊？係 啦， 係啦，係啦。即係人哋叫 millionaire， 你亦都叫大富翁， 係啦。 所有嘢我哋都不知幾咁崇拜一啲，即係我哋其實咧， 我哋去唔到嘅一啲所謂嘅上流階層 境界， 其實你係好想去。係 啦，哇！望住 你對於特權咧，其實你都不知幾想有啊。 係啊， 等於好似即係我估而家都有嘅，即係飲茶咧。嗯攞籌噶嘛？ 喂， 但係如果你係識 縮嘅之 後，縮下就可以，冇錯。 呢啲我細個都有享用過呢啲。 等於前民航處長嗰個講法就係話，縮下就可以有特別嘅處理。係 啦， 呢個特權即係可以打尖呢一樣嘢咧，其實係我哋嗰種生活嘅文化，我都不知幾想啊！ 即係都自己有時經驗，譬如睇演唱會，哇！我有個 pass 曬，唔使排隊入去嗰啲，都覺得型啲啲。我做自問有啲咁虛榮嘅。 係啦，虛榮又好。又或者係 特權， 又或者係落 disco 或者去咗啲， 即係排隊識入， 係啦，識得門口嗰個大隻佬， 型好多， 就咁咪入去。 邊邊一齊啦？喂，唔使等等，係 啦 ，exactly 嗰種感覺。 嗱，呢一種就係話，其實我哋本身不知對特權咧，係 啊， 就幾咁崇拜嘅。其實我哋都好想擁有特權嘅。所以咧，點解你話即係有時我哋都會問啊？點解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啊？咁樣或者見到呢啲咁樣嘅哇咁唔公平嘅事件，點解即係敢怒而不敢言，或者係敢言而不敢怒咧？咁樣其實咧。因為壓根兒咧，我哋都好想係咁嘅，原來 係啦， 即係我哋都不知幾想好似阿特首咁樣。喂，原來賴低咗嘢咧，佢可以幫我攞翻入嚟，係唔需要，唔需要走出走入咁 Q 麻煩嘅。其實我哋可能心底裏或者潛意識或者個 DNA 血液裏邊點都好啦，或者身體咁樣，其實係好想有呢樣嘢。我哋好想 superior， 係 咯， 我哋好想去優越過人哋。 即係之前咪有人影到啊，特首夫人就喺。IFC 嗰間唔知食小籠包，覺得好多人排隊，佢兩一家人下去就唔使排隊，衝入去有得坐，哇！就係 呢一個就係其實本身我哋嗰種嘅即係傳統文化 或者 係啦嗰種咁樣嘅嘢嚟嘅，所以頭先係講到阿齊恩咧，就真係好特別，佢就搣甩咗呢樣嘢，即係佢就唔要特權， 好貼地嘅， 好貼地唔要特權， 係啦。 咁但係其實點解我哋即係香港人有時都即係啦，頭先答回應翻嗰個問題就係即係嗰個你為不憤怒嗰個問題就係其實。可能我哋見到好多不公義嘅嘢咧，但係原來我哋心底裏其實我哋好想做到嗰個施行不公義嗰個人而攞到著數嗰個人。我哋不斷鬧六八九嘅時候，其實原來心底裏都不知幾想好似六八九咁樣。喂，收五千萬可以乜事都冇嘅，乜我哋都不知幾想好似六八九咁好口才啊，所謂啊，啊語言藝術乜嘢都解得通嘅。哇，咁咁好嘅橋係啦，死都咬得翻身。 怎死官唔佢把口犀利真係？ 我哋趨之若鶩對呢啲呢種人嚇，對呢種階層，對呢種能力，對呢種特權， 中國華人。傳統以嚟嗰種感覺都有嘅，真 係。即所以點解我係原來，即係點解我哋促成唔到一個即係社會改變或者點樣咧？原來，喂，我哋都係咁樣，即係我哋能即係會走去，你話去抗爭啊嗰啲人，其實有少少係同自己嗰個血液啊、血脈啊，或者嗰種啊，即係傳統文化咧，係要特登要搣甩佢先得嘅。 係啦。 普普通通咧，如果你唔去搣咧，你即係過一個正常嘅生活咧，其實原來你係走唔出呢一個魔咒，走唔出呢一種咁嘅傳統嘅。 即 係 等於我都有譬如話，成日去我去嗰間街坊茶餐廳，喂都奔咗好多年入去，真係時爆排曬隊，喂係咪先有位俾你先？ 係 係啦， 其實即係暗揀咧， 又唔啱嘅，公道大家就排隊咯。但係因為熟客就可以幫你攞啊嘛，熟客可以有位坐先，可以食菠蘿油。 大家都享受嗰種超然嘅感覺。 啊，只不過大頭樓俾你嘅周老闆。 係啦， 你冇。 系啦，即系话哇，叫声我系梁特首，或者叫声阿老板咁样，或者周董咁样呢啲咁样，你系 哇冧晒， 冧晒，原来系真系有呢啲嘢， 有嘅人，不如我哋有个人，我唔系我哋唔系虚构出嚟，即系有个人嚟嘅，我唔系特位超然，我哋又绝对唔超然，一个好草根嘅贴地嘅人嚟嘅。 咁所以点解嗰啲人啊，即系被闹嗰啲，譬如话梁振英又好，或者权贵也好，其实佢哋嗰种嘅辩护嘅方式就系佢永远唔会觉得自己错嘅。即係佢覺得佢當佢行使特權嘅時候，覺得好應該啦。跟住佢係會覺得你哋，因為你哋恨唔到人，所以你就發難。 係啦， 你鬧我唔係因為所謂個不公義， 係你 係因為你冇，你得唔到啊？你恨不過得唔到，所以你就發難。即係佢咁樣睇你。所以點解佢等於就係話嗰啲後生仔點解買唔即係點解會咁嘈？就因為你恨買樓，不過你買唔到樓，咁所以咁樣講咯。即係咁樣，於是佢就會話你廢青，即係其實就係呢一種咁樣嘅即係傳統嘅思維咧作祟。大家都想扮超然，大家咧都想咧做 motherfucker 啦。冇錯。 Wake up, motherfuckers! I got shit to kick. Punk ass don't slip 'cause I'm hard as a brick. Gotta be on this trick. We the bomb is still ass content. CD the concert saying no to speaker. Big form freaker. Latin thug graffiti on my sneaker. Straight south side. Cypress sand. Fill the man now with the last sand. Motherfuckers wake up， 嚟自一隊好行樂隊叫 Sitch 嘅一首歌啦，都覺得好都好控訴嘅，覺得即係第一句歌詞就話：哇 ，wake up motherfuckers， I got shit to kick， 即係而家大家我覺得香港每一個人都覺得好多 shit 要 kick 嘅啦，係啊，最緊要 don't let them bring you down 啦，同埋即係最緊要提咧佢 ，we have no choice in this world， 即係喂冇選擇啊，大佬 選擇啊， 醒啦喂，咁點啊？即係我哋而家都係好。 但係嗱， 重新爭取選擇，但係其實係我冇選擇。 但係其實就係我頭先講嗰樣嘢，即係話即係叫大家醒啦，而家咁樣。但係問題係咧，原來大家都想做乜都不求。 咁係，人有惰性嘅，即係人永遠呢個都係會 stick to 喺呢啲。 尤其是即係中國人啊，中國人傳統上其實大家都想做 motherfucker， 其實唔係唔醒，而係反而係咧，只係不一路都做唔到，所以咧。 所以香港有一句言語，唔係香港，即係中國啫。真人富貴厭人貧，好好翻到香港人，特別中國人都好多 typical 嘅特性嚟。 但係嗰個真人富貴嗰一 part 咧，就不在乎出於一個即係公義之心，而係因為你得唔到， 係 恨唔到， 係啦， 你就妒忌。 點解哇？你同埋港姐咁靚女，唔係咧， 係啦。所以就唔係話因為你覺得啊，即係所以而家香港人話升咗咧，就係話嗰種真人富貴話，原來喂你呢個富貴係來之係唔係來係真係得來不易啊，覺得就係不義不公義嗰個義係啦，你嗰個錢係得來不易嘅時候咧，咁就會係咁樣嘅，即係出於又或者係可能原來喺咁樣嘅制度令到你有特權，於是咧你就有容易好多去得到累積到嗰啲財富， 係啦， 而其他人係冇呢啲咁樣嘅特權，冇啲咁嘅機會，所以就會窮，即係咁出於咁樣嘅真人富貴而嘅，其實係升咗靚嘅， 係啦， 同埋嗰一種係話，喂，我純粹妒忌你，我得唔到，所以我就憎你咯，咁樣嗰種妒忌，嗰種真人富貴咧，就低層次好多嘅。咁但係 幼稚啲嘅嗰種， 幼稚好多。咁但係咧，即係其實當就係話，當你香港人升咗呢嗰陣咧，就係、是、但係咧，即係食嗰啲主流媒體啊，或者嗰啲即係當權嗰啲人啊，或者係既得利益者咧，就會叫你咧。翻去嗰種真人富貴係出於幼稚， 係啦，推翻去， 係啦，推翻嗰只 低層次， 低層次，即係你買唔到樓，所以你就即係你恨唔到啊， 係啦， 即係再灌輸翻呢一種咁樣嘅狀況咁樣咯，即係等於你頭先講嗰個十年嗰個古仔啦，即係話嗰個例子黃百鳴嗰啲。 喂，你大陸督數假票房，葉問三，你就即係你冇羞恥心，仲可以點？今日得坐喺樹， 仲要喺度鬧人 埋手。 仲要闹人 走啦你，即系狗可不如啊！呢啲真系， 仲要喺度话人哋吓，即系50万嘅成本冇可能会拍到好嘢，冇理由攞奖咁样，即系又即系去翻嗰种好原始，乜嘢都用钱去量化， 搭你， 即系其实佢都系一种真，即系攞唔到奖。 犯渣啫嘛， 妒忌犯渣啫嘛，其實 係你又唔夠，即係大家你又唔夠黃精西，人哋嗌你唔好睇都賣幾，即係咁多億票房，但係你葉問要篤數， 係咯。 但呢套葉問係話講咁多套中最好睇嘅一套 喎，哦又 講咗人性嘅，所以咪 的確又係喎。我竟然睇葉就係、是、呢套葉問， 你同我講過好睇，我好多朋友都話係，即係起碼 即係你唔係在於再睇嗰啲打鬥， 係啦， 有啲 human drama 咯， 即係俾你戲嘅內容。提高層次，但係觀眾欣賞力提低咗，所以做 即係呢度岔開少少講葉問嗰套戲咧，即係我竟然咧睇葉問佢因為話個老婆有病， 係啦， 佢就走去阿葉問咧就走去咧本來約咗一個拳賽，佢就唔去打比賽，就走去陪個老婆去跳舞， 係啊， 因為要陪個老婆走埋人生最後嘅一 段啦， 係 好好。 睇嗰度咧，我竟然係睇到喊， 好 大少少喊。 聽講都好 touching 嘅事，係啊， 即係我都冇諗過 睇。即係一個咁嘅高手， 我冇諗過睇葉問會睇到少少大濕濕，即係 所以搞到票房咪瀨嘢啦。即係香港而家真係好悲哀啫，我一學眼淚，即係睇啲有感覺嘅戲，你就裝唔到票房，你以為啲係要哇要。或者睇幾千萬大製作， 喂！但係其實照計嚟講咧，即係佢亦都有咩啦？ 做一個電影製作人講啲説話，真係覺得係好悲哀。覺得香港人咁搞錯啊！佢翻去變咗開心鬼，所以大家都嗌好。 佢咪就係想，即係佢咪一路都停留喺呢啲層次 咯。70歲仲要扮小新男出嚟， 係咯， 做阿爺唔得嘅，70歲做阿爺咁啊，天光就要扮僆仔， 仲要 做後生， 白色嘅衫 子啊，大佬，我都嘔嘅啫， 白色西裝、白色褲、白色鞋。 乜你70歲嚟緊啊，大佬！ 即係仲衰過阿細人成日講嗰啲咧，就係話即係掛住件褸喺個膊頭，跟住要揸 Porsche 嗰啲，我覺得仲衰。係 啊，仲衰。 再一隻就係、是、哇，白色恤白色恤衫，或者粉紅色嘅上褸白褲， 即係攞你命3000啊，大佬！ 真係攞你命，大佬！即係跟住個頭仲要係梳到，其實 到 應該嗰個係我估係假髮嚟嘅， 唔知係咪咧？ 可能 都未係唔止係用阿曾光嗰條染髮劑嘅， 應該唔止㗎啦。但係即係永遠都係停留咗喺嗰種 嘅小生，我就係後生店。 咁當你見到一啲新嘢嘅時候， 接受唔到， 接受唔到，跟住就喺度鬧人啦。係 啦， 即係我都譬如好似今次金像獎攞唔到獎，譬如即係講啊講奧斯卡，史泰龍都已經唔再係我係打不死嘅 Rocky， 已經係明白只去到呢個年紀，所以覺得大家好好 appreciate 今次嗰套戲 Creeps， 即係攞唔到啲大家當然好多人，但係佢唔抵，即係我未有機會睇到佢，但係即係聽好多朋友做電影講係好睇，因為我本身我對史泰龍就唔好欣賞啦，後生時就係好似成龍咁樣，哇鐵殼，但呢度大家覺得。明白去到自己的年紀拍到有血有肉的電影出來，大家為會給掌聲你咯，人觀眾是會即是你做個好戲出來，會給掌聲你，你拍垃圾出來就會告訴你票房，你垃圾就是垃圾。 你講開史泰龍呢，我都有個即是的，我 差 到即係佢後生嗰陣咧，我亦都唔係話咁憎佢，但係咧，我都即係 唔係好好有好感。 反而佢老咗咧，又覺得真係幾得意喎。 係啊， 即係我睇，譬如話睇嗰啲咩誒，佢咪有幾套即係近年嗰啲動作片咧誒咩 ？Expendable 好好睇，好正 ，OK 嘅喎。 老咗牛曬， 佢都知道自己又老又巢。 好玩嘅啲就係 佢會識得佢自嘲啊！ 成日都 係 嗰陣 嘢咯。 過氣諗下廿年前，個個都英雄打不死嘅， 冇錯。 方向林大之後唔中槍嘅， 係啦，即係阿學超華出嚟教嗰啲牛債嗰啲咧，即係一紮咁樣嘅老嘅冇即係老嘅動作嘅影星出翻嚟咧，大家都知道自己老，已經不復當年。 玩個 gimmick， 但係又會玩 gimmick， 同埋識得自嘲好多樣嘢。喂，嗰樣嘢比較真實，又人性又比較 好 睇。好 笑，佢好賣座，佢想拍到第四集都嚟拍緊。 係啊 ，OK 咁啊，大家覺得呢集喂後生時呢集係我哋嘅心中嘅鐵漢英雄嚟噶嘛 ？Terminator 係啦 ，Rambo 史 Rocky 大佬邊會輸噶？冇得輸噶嘛。 但係你睇翻中國人啦，就係 冇噶冇。 鄧萬明嗰啲唔會走去自嘲嘅， 所以大家都 會同冇嘅。 等你葉問三打，覺得佢哋嗰年紀十波裏面阿丹爺應該係拍得比較年紀大， 係啦， 仍然都停留翻三打不死啊， 同埋係半頭黑髮嗰度。一樣啊，即係黃百鳴嗰啲， 唔得，去唔到，接受唔到自己。 唔會，你等於習近平一樣，又係一頭一頭黑髮。喂，你咁嘅年紀有乜理由咁樣先？ 咦，個頭黃金金， 係啦， 染咗頭髮。 即係中國人又係咁樣喎，唔會認老，唔會識得自嘲，唔識得即係成龍又係唔會認老 嘅。仲行出嚟就係好似房祖名咁樣嘅。 係啊，即係仲係拆法官嘅警察， 冇錯， 拆故事嘅仲要係啊。仲要是你救翻班後生嘅警察， 系啊， 唔會認老嘅，係好得意嘅。 因為舊年同前年最近嗰套 Terminator 裏面都老咗、熬咗、謝咗啦 ，Rocky 老咗真係咁好應該噶嘛，大佬。 係啦，即係係咯，外國人會有呢一種咁樣嘅自省能力，會知道喂老係好正常，會接受得到。即係有啲人係真，即係有啲嘢真係。 所以阿長毛咪話阿葉國軒。犀利啊！打破大神，以老代新，越老越堅啊！ 老爷坚， 老爷坚真系， 真系好得意嘅呢啲嘢咧，即系你唔可以，不得不话呢、這个即系中国人系有一种特别嘅血型喺里边。 第一样嘢，大佬，毕竟即系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大佬， 同埋即系咁多年嘅历史，经过咁多年嘅帝制，跟住可能即系西下西下，剩翻儒家思想嗰种咁样， 即系毛泽东啊、习近平啊，唔讲嗰个发型好坚，永远都系好实正、好黑到靓嘅，立到好实嘅。 系李鹏嗰啲全部黑一头黑发噶嘛， 咪咯。 而家阿張曉明嗰啲一頭黑髮噶嘛， 啊、 梁振英好少少咧 ，in that sense 啊，即係梁振英有啲白髮嘅嚇。 是 啊、但係即係啦，個個都係 佢唔係國家元首啊，大佬佢 咁啊係 特區即係市長嚟嘅， 尾 人嚟嘅大佬。 省委書記啊，唔係市委書記。 市委書記啫，大佬，國家元首唔係元首級啊，即係。過歷代中國真係過嗰把髮黑到真 係，啊、 哇！食烏雞咁樣。首烏係咪啲叫定烏雞嘅？ 首烏就 唔好意思啊！嗰啲文即係財疏學淺，唔好意思得罪，唔好意思少讀書。 唔係，佢都可能有食嘅烏雞都食埋烏雞白。 嗰把黑髮真係幾犀利，真係真哥把頭髮冇咁黑，大佬真係。 係啊，你而家 真哥咪轉咗染髮劑啊！ 所以見阿習近平嗰啲真係哇黑到啊！ 令到 哇黑過呢個 iPhone 嘅真 係。黑過真係黑個打個得曬，真係打飛彈冇咁黑真係。嗰頭盔都唔夠靚嘅真係。即係呢個中國人習俗嚟，真係好緊要。 所以咧， 冇錯。 所以係啦，你有咁多呢啲咁嘢嘅時候咧，又你又想，其實你係好想做 motherfucker， 我都想做。 你又係啦，又 本身都係個爛蛋嚟， 係啦，你又唔認自己嗰個缺點， 係啦。 其實你自己本身即係中國人，本身就真係有好多好多嘅缺點， 係啊。 所以你話即係點解你為何不憤怒咧？即係諗，我都係聽翻個舊嗰個 ID。即其實真係點解會不憤怒？就 係 因為其實大家都係咁樣啊，大家都好想，即係你憤怒就係話你會對住一個源頭憤怒。但係原來咧， 就再問心自己，原來你都想做那個源頭。 好少，即係譬如有時工作上都會同啲即係比較接近中資機構嘅人開會咧，一改問題，我識邊個邊個，即係打同佢傾傾嘅，即係唔會用電話打俾我。喂，即係識乜種，我識乜種物種。 冇錯，係其實就係幾想有特權。 唔 係 啦， 即係其實係幾想係有特權。 打電話係冇分別，佢都打過電話嘅，即係冇分別嘅。顯示咧，我識我識邊個，我識乜種， 係 就不通傳咗。其實你唔識乜種，你都係照佢冇問題。 係。其實老實講，即係要人脈、要關係呢樣嘢，全世界都係咁嘅。凡係人嘅社會都係咁。 冇錯。 不過係有個程少少程度嘅分別嘅。 啲 level 分別。 係啦，你好似哇，你認識多啲人，係啦，你有呢啲咁嘅特權咧。喂，呢個亦都係你嘅身份嘅象徵。即係其實咧，即係唉，都係嗰句啦，你都不知己咁想有特權，所以咧。 好想嘅， 好想，所以 睇完电影都有特权。哇，星战我都睇优先场先，早过你几个钟头睇电影先。当年嗰次先知，哇，我睇半夜一点场，做你听日知有得，我今日睇咗啦，已经 系啦。咁所以咧，呢个十年嗰套戏咧，即系最尾嗰度咧，就系话究竟 我都未睇，我都好想，因为我未有时间睇。 系， 我都喺度留意紧，睇几时有得再做去睇。我俾钱睇噶啦。 系，好啊呢、這个，因为佢最尾嗰度咧就即系有出咗个字嘅，即系为时已晚，跟住个已字就慢慢变下变下，变咗为时未晚嘅。 O K， 咁究竟 乐观嗰件事，我觉得系。未晚，我覺得咁係起碼有希望先啦。 佢啊，成個戲個通咧都唔樂觀嘅。不過咧，即係叫做最尾都即係好啦。而家見到呢啲咁唔樂觀嘅嘢啦，依啲咧就係佢哋幻想十年後嘅嘢。係 啊， 咁而家我哋係未到呢十年啊嘛，咁所以可能係可以有改變嘅。 係咯， 所以咧就為時未晚，可能 三月二十六號有冇改變咧？ 係啦，唔知 三月二十六號係咩日子啊？敬業生， 梗係知啦，就係會唔會啊？即係臨裝嗰日啊嘛，係 啊，開咩啊？ 咁係啦，咁究竟係即係為時已晚定為時未晚咧？真係聽首歌先。 呢一首歌咧，就佢就話為時未晚 ，It's not too late。係啦，咁呢隊樂隊咧叫做 Mansions on the Moon。咁啊，2013年嘅作品咧，咁係一隊即係 L.A. 嘅 band 嚟嘅，咁啊，即係玩呢啲有少少電子溝 rock 咁樣嘅嘢啦，同埋咧中意玩 美國 feel 嘅一種 synth pop， 係啦， 英國嘅 synth pop 就好唔同美國嗰只， 冇錯，係啦，但係佢亦都係幾多玩呢啲 harmony 啊，玩 vocal effect， 係 啦 係 啦， 中間有啲勁嘅 delay， 好長好長嗰啲 delay 咁樣咧，一路喺度即係喺度，好似係成為音樂嘅一部分咁樣。 而家新就好八十年代好興嗰啲 synth pop 嗰種感覺，好中意嗰個年代，因為讀讀緊書，即係個音樂接受音樂。知識嘅嗰個年代，所以呢啲一聽到覺得好開心。 係，咁呢個但係咧就即係2013年嘅作品啦，即係有啲即係復刻 feel 啦，或者 而家大家都中意復刻，因為以前即係覺得成日以前啲好似好啲，即係聽到復刻就好似哇加多兩分咁樣嘅。 咁但係究竟即係啦，呢個歌就話為時未晚啦。咁啊，即係其實好得意嘅，即係對於呢個十年嘅攞咗呢個即係電影金像獎嘅最佳電影咧， 真 係 幾好笑，我又覺得有啲笑話質啫。 係，即係議論紛紛咁樣啦。咁但係譬如話今日即係阿馬逢國啊呢一位啊尊貴嘅啊， 冇錯。我哋業界嘅代表啊， 我哋嘅係啦，即係雖然冇我哋冇投嗰票，係啦，冇授權佢嘅，就話咧呢一個，即係佢好笑嘅，佢其中一個講法就係話，你諗下，好似一個學生咁樣，一科科都冇，即係五科啊，都冇一科係入到即係頭五名咁樣啦。咁但係最尾咧就考到第一喎，咁你梗係知道點解啦，咁樣就喺度揶揄，即係話呢一個十年啦，所有其他嘅獎項都冇獲得提名或者冇攞獎，但係唯獨啊就攞最佳電影咁樣，即係佢用一個咁嘅比喻，用一個考試呢個比喻啊，即係冇科考到五名，但係最後考第一咁樣，即係呢個比喻，我覺得完全就唔通嘅。 梗係啦， 因為都唔同嗰個即係評分標準。 所以一班電影人嘅邏輯，即係譬如頒獎禮之後，好多啲大電影公司老闆出嚟，哇，係咁踩到氣，即係嗰啲，即係首先你唔認同呢個賽果冇問題，但係你嗰啲論點係停得你低到不能夠再低。 係。 500,000唔可以拍到好戲出嚟咩？你講創作、講創意唔係用錢砌出嚟㗎嘛？ 即係大把刀仔鋸大樹成功嘅例子。 當年 Star Wars 拍都唔係好多錢啫嘛 ，George Lucas 啲導佢都好手作仔，佢睇翻啲咩片喎？當年咁你咁就話佢當年 Star Wars 垃圾啊？ 即係同樣都係同一個人。 系啦， 啊话500,000啊佢嚟噶，黄百鸣嚟噶，啊嗰个黄百鸣， 你督数啊仆街， 系，咁仲有譬如话林建岳就话，即系嗱，反而我觉得咧，林建岳咧就kind of 老实啊， 佢老实人嚟嘅，佢蠢一条，我觉得直咗，我又一个老实嘅， 佢唔系，佢一半老实，因为佢嗰个讲法咧就系话啊呢一个十年攞到呢个奖咧就系呢个电影界嘅不幸咁样，咁我觉得呢句系啱噶。不過佢講個原因咧，就唔老實。個老真正原因咩咧？就係話，喂，咁你即係咧，我覺得啦，即係佢嗰種所謂覺得係香港電影業界嘅不幸，係因為啊，可咁樣激嬲咗大陸， 咪咯。 於是大陸咧就可能對你香港電影咧以後就封殺啦， 或者點樣 sponsor 啦， 係啦。於是咧大陸嗰啲香港嗰啲合拍片咧就即係上唔到大陸啦。香港電影業嗰啲嘅即係話一個製作咧，亦都翻唔到大陸啦。咁我覺得係佢覺得不幸係咁樣嘅， 揾唔到食啊嘛， 揾唔到食呢個。 但我覺得更不幸就係趙薇自取威富沙攞住個導演一套歌頌共產黨嘅一套樣板戲，係文化大革命嘅一個產物，發揚光大變嗰啲，即係我冇睇，我都冇睇，我係唔會睇，因為我小朋友成日讀咗學校睇得夠多啊， 係 《紅色娘子軍》啊，《白毛女》睇夠呢啲，但係我成年就唔需要再睇。 嗯、 你三 D、四 D、七 D 都唔關我事嘅， 係 冇興趣睇，都係一套柒戲喺我對我講，即係講真，但即係。 我頭先講咧就係未講完咧，就係話林建岳佢唔老實嗰 part 係咩咧？因為佢嗰個講法就係話，即係點解不幸？係 啦， 係因為呢個即係政治 激嬲咗政治啦。 佢個講法啊，佢個講法就係話政治騎劫咗藝術，係 啊， 即係講到好好聽咁樣。但係其實即係我覺得呢 part 咪唔老實咯。老實嗰個就係話其實係激嬲咗大陸，令到香港片翻唔到大陸，咁所以你咪覺得不幸咯。 你自己投資翻唔到大陸。 但係你講就講得咁靚啦。咁嗱，頭先講個即係自取威富山啦，佢就唔係攞一個電影嘅獎， 係導演獎。 佢攞導演獎，咁啊有得斟酌。 但係導演獎都好高榮譽。 有斟酌嘅意思係乜嘢咧？就係話 可能技術上 嗱，因為我未睇佢呢套戲啦，即係嗱。 即如果是徐克可以將這一套樣板戲拍到不像樣板戲， 首先他的或者是拍怎樣賣特技賣 3D， 說明主要是 3D 3D 的，很厲害的，看戲名是 3D 的， 是 不要只是獨漏了 3D， 其實他全名有 3D 的，我研究過的， 即自取威虎山 3D 是的，即是電影名， 即是重點是 3D， 是沒錯， 哦，即那個威虎山是立體的，你看得 都相信是吧，我沒看真的沒看過，就知道我沒看不應該評論對的， 系咯， 马 逢国咧就冇睇过十年嘅， 好多啲官员都话冇睇过，所以我唔评论啱。 系啦，佢就冇睇过十年就系， 冇错。 但系咧就话咧， 我睇先评论。 十年咧就呢，這个即系，就是，有呢个鼓吹分离主义咁样，咁你冇睇过咁样，你点知咧？ 人哋讲就信啊， 系咯，人哋讲又信喎，真系啊！呢啲人真系人哋讲佢就信， 讲乜就信乜。 仲埋仲有一个好正咯，啊，即系阿马逢国，佢继续讲咧就话咧，美国啊，即系咩句话？拍戲咧 唔會砌啊！ 電影人咧就要有呢一個即係認同國民身份嘅。咁你美國人啊，係唔可以拍戲去鬧奧巴馬嘅咁樣。 哇！你白宮外星人、地球人咩人都炸冧過無數次啦，總統死幾廿次啊，大佬係咪先？ 喂，你大把戲係 阿 Donald Trump 總統死咗走唔切。 你大把戲係其實係啲 JFK 嗰啲， 最近新啲白宮輪陷探啲去英國都輪到白宮，唔知點解。 嗱嗰個算啦，即係我覺得嗰個係即係其實佢白宮輪陷係嗰個，即係佢唔係佢講白宮輪陷嗰套戲咧，我有睇嘅，因為竟然有睇。咁佢就唔係講真係即係唔係一種批評嗰個白宮 嘅 批評， 好似去英國嘛，英國講白宮咩事，又唔係白金漢宮輪陷。 係， 其實個白宮講白金漢宮，你睇咩最新嗰集？ 啊，梗係冇呢套 未睇啊， 上一套有睇，即係睇完上一套就發覺第二套又唔使睇。 係啦，睇吹打個多麥碟，我頂唔順，即係覺得笑片嚟，佢一定串係啦。 係啦。咁啊想講啲咩 ？JFK 咁係咯，或者 JFK 嗰啲大把係即係全部係喺度諷刺或者批判， 係啦， 即係你 都。Martian Attack 嘅總統都俾火星人殺消滅咗啦，啾啾咁樣。 即係大把嗰啲，即係譬如話 Michael Moore 嗰啲紀錄片啊，即係911啊，講911所講嘅陰謀論 啦， 大把 係冇問題。 夜遇啊嗰啲大嘢都大把，點會即係你根本你冇睇過，口出狂言。即係呢個咁，我哋嘅業界代表咧，就真係不知所謂到極嘅，即係講埋啲咁嘅嘢咧，即係啲水平低到咧，真係好鬼大鑊啫！ 哇！如果係平時唔係好睇戲嘅咧， 但係佢係電影發展局主席。 哦，發展一定要睇啊！ 咁你唔睇戲，你點樣去做呢，這個即係發展？ 遲睇我唔睇，合埋隻眼，我好公正嘅。得唔得咧？我 齋睇 proposal， 跟住就去，或者其實佢唔去， 冇睇啊， 去審議嘅，即係發展嗰啲批嗰啲撥款嗰啲，唔係經佢手嘅，咪咁解咁嘅意思咧？ 即係可能好難講。 純粹係一個即係一個行政嘅首長嘅咧，佢負責 橡皮圖章， 佢負責可能係即係租 office 啊，即係請人啊，佢做呢啲嘢嘅啫。 咁啊，阿成哥起樓唔通自己再擔泥，佢都係請人去做嘅啫嘛。成哥起咁多樓，佢識得啲泥點樣運，點樣溝出嚟咩嗰啲嘢？ 啲紅泥哇！ 佢都係揾請就好叻緊起樓畫職師啫嘛。 可能佢識嘅喎，你 又好大佢成哥。 係咯，親力親為。 係咯，你冇大過我識嘅。 係啊，我 識得北雞買嘢。 我識泥水啊！ 係我就冇大過。係 冇大佢啊！真係。 佢好學嘅呢個，佢好勤力，我知嘅人。 冇錯，係。但係馬逢國講到明，佢係冇睇十年嘅。 係啦。 即係我亦都相信佢係好冇睇嗰啲美國嘅戲，如果唔係唔會講得出佢啲咩嘢嘅。即係美國人 都睇得咁 converse， 可能睇啲好高深嗰啲歐洲電影都唔靈咧，睇啲藝術成分高嘅電影咧，啲咁 popcorn movie 可能唔睇咧。 即係捱還樓嗰啲係嘛？ 好高噶，而且啲丹麥嗰啲 高涼嗰啲 係咯，好睇啊！丹歐洲啲高深啲係咯，我哋可能我哋市井啲。 咁啊， 有冇睇日本嗰啲咧？春井康老師嗰啲有冇睇？嗰啲好嘢，大製作日本嗰啲， 是世界的啊！嗰啲係世界的嘅創作啊作品啊！ 啱啊！我覺得代表我哋業界都唔即係唔識點講。 所以咧，你話係咪即係為時未晚咧？我 即係打問號嘅，真 係打問號，同埋即係都話啦，十年即係嗰個 projection 講十年咧，我覺得真係其實係樂觀咗嘅。其實差唔多唔使十年，即係我睇完十年之後，我嗰陣時之前講過。在節目講過，我就話我睇十年嗰下咧，我就喺呢度大垂直睇嘅，即係咁啊，真係哇灰到爆，搞到我，即係仲要係嗰段時間係啱啱係 confirm 咗係委任李國章做呢個港大，係 咪嗰日？我唔記得咗，真 係係嗰幾日嘅，嗰頭嘅係。咁跟住再睇埋呢個即係十年之後咧，就哇！我嘅大垂直咧係真係灰到即係人生都再灰。 我大垂直喺澳門做一個簡單 show， 哇！歌舞昇平， 煙花 砰砰聲，哇！澳門煙花比香港勁幾倍，就周圍放煙花，即係嗰感覺，哇！澳門 呢啲咪 豪气啊嘛，就系嗰种豪气啦，大家都好想拥有嗰种豪气啊、豪门啊、特权啊，咁样就系嗰样嘢。 都几开心，咁就简单粗，气氛都好好。 系，咁但系就系话啦，原来呢样嘢系咁喺我哋嘅吓，我哋嘅血液里边流动嘅时候，咁你话？即系咪 ？It's not too late 咧，还是 大家要细心地思考一下啦。 系啦，咁啊，十年啊，应该仲会有一啲，即系会话Art Center 艺术中心会迟啲会播嘅。 好，我留意时间。 系咯，你留意一下啦，咁啊睇翻啦，即系亦唔亦都唔好睇网上嗰个免费版啦，或者睇咗你都睇翻，之后买翻飞睇，系啦，咁样。 不过我都真系比较支持正版嘅。 系， 我唯一即系我唔支持正版买翻版或者咩，系我买唔到正版就系 AV 嘅啫。唔係，香港網話日本個嗱，我以為日本有賣正版嘅，有賣個正版 㗎，個 包裝靚啲啊嘛。 嗯， 日本個包裝好好嘅，即係覺得即係大家支持業界，好多都要支持正版啦。 冇錯， 即係覺得大家評論十年，你好多人都未睇嗰套戲，我覺得睇咗你先講，你唔好好似嗱，好似啲觀眾好多觀眾，我都俾老實，我冇睇，我唔評論，係最正常答法。 冇錯， 你唔睇你就出嚟講，咁你真係。噏廢話， 唔睇仲要講之餘，仲喺度鬧，跟住再要喺度即係喺度喺度猜度，跟住喺度 judge 咁樣咧，呢、這個就係好真係好唔要得。 咁人哋可能投資幾百幾千萬拍到去咩都攞唔到，你攞五萬萬攞到咁一定。 但係你拍幾千萬嗰啲乜鬼嘢，即係咩華麗上班族嗰啲咁樣，真係哇！ 唉， 算罷啦。 我舞台劇睇過，因為我當時我朋友，我同阿鄭元祥都係朋友嚟嘅，佢仲有捧場睇過。個古仔係幾 OK， 但係即係， 但係我 又係拍 3D， 又去喺度想 3D， 唔好留好 3D 啊 ！3D 好緊要嘅，唔好留好 3D。 華麗上班族都係係 3D 嚟嘅，哇！你唔知啊？ 我梗係唔知。 你唔支持業界啊？你 我唔支持呢一部分嘅業界啦，或者 係 3D 嚟嘅香港，哇！啲大片全部都 3D 嚟嘅，至少本身係 3D， 有唔 3D 版嘅嘛？大佬嗰啲 2D 平面啲嘅啲 3D 好緊要啊！大佬都唔明點解要拍 3D， 我都諗咗好耐。拗头拍紧 3D 真唔明， 系咯，即系 星战 3D 我明嘅，你又唔系星战，唔会 3D 出嚟噶嘛？ 你一个 office 里边一个 setting 咁样，个环境又唔系一个好大嘅环境啊，使乜 3D 咧？ 唔使啦，指挥部山都要乜打好多坦克车啊，直战斗机又唔使 一个威虎山咁，我都觉得你真系 要自取。 又或者你玉蒲团就要 3D 啫， 我觉得迟啲系拍 4D 都唔定啊， 要有埋味道， 冇错啦，系啦。 咁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 下个礼拜又要暂停一次， 系啦，咁就再隔个礼拜，好啦，咁啊再隔个礼拜咧，我哋咧就打算咧将个节目咧就褪早半个钟，去八点咁啦， 好 嘛， 好啊 ，OK 哦， 冇问题嘅， 咁啊即系 机动嘅， 系啦，咁因为其中一个考虑咧，即系少少系考虑翻我哋自己嗰个福利啊，就系咩咧？八點半即係佢十點半先完咧，之後佢食嘢咧，有時有啲 尷尬位， 尷尬位係啦，啲鋪頭早收咧，咁啊食唔到，咁所以咧就為咗自己 食好嘢 啦，係啦，咁啊 吃好東西， 係啦，食翻啲正常啲嘅嘢，咁我哋趁早少少啦， 好啊， 咁啊睇下即係隔一個禮拜，咁就八點開始咁啦。 好嘅，好，隔個禮拜再見。 好，隔個禮拜再見，好 拜。拜拜。 黑警示弱，胡亂拉人。檢控作不實證供，然後撤控。Andy 還鼓勵說： 你哋唔好做錯咯，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讓，還說通過之後，中央便落實基本法中普選的承諾，優化無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說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高官落區，宣傳政改。林郑要市民千万不要阻止他们，梁振英说：落区难唔到我噶，这样挑人的态度是有商有量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水货客严重影响民生，市民自力救济，商家们和政府却赖他们影响旅游业，用尽宣传机器抹黑光复的市民。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